间咧，今日嘅风骚发言呢，一阵间咧，第二个钟咧就会有呢个讨论区啦。咁啊，今日咧，大家男男女女，其实今时今日都好平等嘅，就系点样扮靓仔靓女咧？咁有咩嘅贪唔贪靓啊？扮靓大法诸如此类都喺里 面嘅。系，冇错啦，就讲下究竟你系咪贪靓嘅人咧？曾经为咗要贪靓嘅话，你可以去到几尽 咧？系啦，咁而家十二点钟之后咧，就讲我今日嘅福尔摩 K， 又真谂啦，佢机上 系啦，就系讲邪教嘅， 犀利，系啊，跟得好贴啊佢， 切留意 到而家我哋睇紧嘅嘢系咪？好，提醒讲， 其实讲到呢个阿 K K Sir 咧，有时会讲啲罪案啦， 咁一样骗子啊嘛， 有一样罪案咧，其实耐唔耐，同埋我哋都唔会。即系惊，应该点讲？耐唔耐会出现啦？第一，第二咧就呢一样嘢都冇分人嘅，即系唔会话诶，我小心咪得咯。发觉原来有啲嘢咧系小心唔到嘅。嗱，今时今日咧有啲嘅付款嘅办法咧系好容易嘅，即系一张卡系咪？嘟一下，以前就 credit 卡要签嘅，而家咧好多咧甚至唔使签。 系啊，嘟就得啦， 嘟就得噶啦。 系啊， 其实你有冇少少觉得呢样嘢其实系好危险噶？即系当 签又如何咧？其实签佢都系唔对噶。 起碼以前都會對，而家係啦，冇錯。而家咧，就算簽嗰啲咧，佢唔睇嘅， 你都唔會睇個銀碼， 係啊， 一七六啊，係咪？ 你知唔知我？因為我試過啊，我試過有一次嘅就係佢唔係嗰啲紙嗰啲簽，唔係啲卡，唔係刷卡，佢嘅係嗰啲嘅就係電子嘅，佢都係個電子嘅，就係攞支筆俾你喺個電子嗰個板嗰度喺度簽噶嘛。跟住我就話啊，我真係試下睇下點樣先。佢其實嗰張卡佢已經俾咗我噶咯喎，咁你何來會對你嗰個咩咧？嗰個簽名咧？咁你其實如果你咁樣講，你既然唔對嗰個簽名，你叫我簽嚟有咩用咧？咁我谂其实都系一个程序嚟嘅啫。好啦，咁我就乱签咯，都过。 梗系啦，张卡都你揸翻。 我明啊，所以我咪再觉得嘅就系话，就算你叫我签名嘅话，你都唔对嘅话，其实基本上系冇意义嘅。 可能佢真系当发生事嘅时候先攞翻你个名出嚟对咯。 嗱，你有签名啊？ 嗯， 系啊，即系你认定咗系你嘅， 咁 样系咯。 不过 我真系觉得 以前啲营业员真系会对下嘅，即系望一望，起码着做样都嘛。而家就唔使啦。好啦，咁最近咧有个新闻咧就话有一张信用卡咧，又有一个人咧就话。喺一陣啊，兩個鐘頭內俾人碌咗十一次，定十次，全部四萬幾蚊，每一個銀碼都一樣，即每一次都係四千幾、四千幾一樣，碌咗唔知十次定十一次，總之係四萬幾蚊。我就諗起啦，啊，其實咧，我屋企人都試過，即係啱啱最近嘅事啦。嗱，咁首先咧，如果而家你哋有碌一個信用卡咧，碌完之後你係自己買嘢啦，你自己都會收到。一个通知，一个短信， 你 啱啱买咗几多钱嘢咁样。好啦，咁我屋企人咧有一日就收到一个短信，就唔系话佢买咗嘢，而系话基于安全理由，你张卡暂时停用咁样。有冇收过啊？冇收过。 冇呢啲摆明呃， 真定假噶呢个信息？ 请打呢个电话啦，咁样。咁既然收到，咪打个电话啦。首先嗱，如果你佢叫你 click 入去某啲嘢咧。咁另外一回事啦，你就自己谂入唔入啦，因为呢啲可能系一啲咧呃人嘅程式啦， 连结嚟嘅， 系啦。咁但系佢叫佢打个电话，咁唔使死啦，咁佢就打咗个电话啦。打完电话咧，个银行咧系真系一个热线嚟嘅，就同佢讲啦， 真系银行热线， 真系银行嘅热线嚟嘅，就同佢讲啦，因为你呢张卡有好耐冇用，但系我哋啱啱之前呢一个钟头咧，收到一个八千几蚊嘅。想过数嘅要求，咁我哋觉得 有可疑 ，所以我哋帮你 stop 咗啦，咁样系真系银行发出嘅。咁但系咁啫，因为佢之前咧有成十几个月咧，因为超过一年冇用嗰张卡，所以咧银行就话近期咁耐都唔用，一嚟就八千几就停咗啫。佢咁讲啦吓，但系如果佢一路有用开，有正常嘅消费咧，我唔知。会唔会 stop？ 可能佢会照过都唔紧要， 应该会嘅。 系啦， 同埋咧，其实每一单交易咧，其实因为我上个礼拜都处理嘅一啲关于信用卡嘅事，我大家可以分享一下。咁咧，我都有问嗰个信用卡公司，我话唔系每一单交易都会交易之前会 send 一个叫做 OTP 嘅密码，即系叫一次性密码咧。咁你要输入埋去你嗰个交易平台入边咧，即系可能一二三四五先算啦。你输入完之后咧，佢先可以成功。進行呢一筆交易嘅， 你呢啲係咪講緊係 online shopping？ 你 online shopping 做啊嘛， 係啦。但係咧，佢話咧係 而家阿 Michael 講嘅嗰種唔係 online shopping 啊嘛，係實體啊，係啊。我知道你講緊嗰個分別係啊，嗰、個就有一個，我覺得咁樣嗰個反而有雙重嘅保障。 佢就話唔係交個個 online shopping 都需要做呢個動作， 係啊，唔係個個㗎，亦都唔係個個嘅呢啲咁嘅平台佢需要你咁樣做㗎。有啲真係好方便㗎咋， 你 只要入過一次，你知入你嘅信用卡嘅資料嘅話，其實基本上 suppose 你每一次你係啊，你 keep住咗你嘅密碼， 係啊，你結帳佢就。 就会咩㗎啦，佢喺嗰度扣數㗎啦。 冇事就叫方便。 即係你要睇㗎。 係啦，有事就叫危险。咁、所以就 咁永远都系㗎啦。係啦。雙刃刀嚟㗎嘛。 即係叫好彩啦，就銀行幫佢 stop 咗。你話如果平時佢有用開呢，咁可能今次呢8000多元，但唔知點解㗎喎。即係唔知點解會俾人咁樣 hack 咗同埋係碌咗喎。到而家都唔知，亦都冇得跟查。 用張卡啊。 冇 cut 咗啦，即刻 cut 咗啦。 咁就 cut 卡囉。你唔用嘅卡嘅話，你咪 cut 咗佢囉。 係啦。阿 Brian 呢，剛才你想話。 嗱，我上個禮拜就可以分享呢件事嘅。話說呢，有一個旅行社啦，咁我成日呢都唔記得咗去交一筆費用，係之前去旅行即儲落嘅。咁但我成日都唔記得咗，行過嗰間鋪頭都行過又唔記得咗交。咁佢已經打3次電話過嚟俾我啦。我話唔好意思，我下個禮拜有時間行過一定會交噶啦。咁我已經知道嗰個電話咧就係嗰個旅行社嘅，我已經知道冇錯嘅。咁佢打嚟嘅時候咧，咁佢最後一次打嚟就上個禮拜打嚟，我就問不如咁啦，我真係可能真係成日都唔記得咗。我話可唔可以我電話上邊去用信用卡交 款 啦， 電子付款。 但嗰一刻我又冇一個即係。要小心的心態、我直情喺個電話上面咧講曬我啲信用卡嘅號碼啦，係咪啊？ 係啊，但最緊要後邊嗰三個字啊嘛， 我都講埋啊，因為你做，但 係 冇錯，因為點解咧？之前咧佢已經有個同事同我講話，不如咁樣啦，先生，如果你忙嘅話咧，不如我哋喺電話上面用你嘅信用卡資料嚟過數啦。咁我覺得好方便嘅，但我第一次咧我就覺得好似有啲危險喎，係咪？我又唔知係邊個， 你個人資料。 咁但係咧佢一都打幾次俾我啦，我真係又成日都唔行過嗰間鋪頭，我話我又唔想麻煩佢，我話咁算啦，不如我真係用信用卡過。咁但系嗰一刻咧，我都未觉得好担心啊，定点样？但系过完之后收咗线啦，唔系、如果我系佢，我抄低阿 Brian 个密码、抄埋佢最后面嗰三个号码， 佢有晒你所有嘅资料。 佢我当啦，半年之后佢先同我即系利用我啲资料去做交易嘅话，咁、我估唔到原来我系因为呢个电话，因为呢一个职员、而。衍生出嚟嘅一個損失嘅嘛， 係冇錯。 咁我就諗下諗下，都係冇啦，打翻去信用卡公司，我就問我呢個情況，我需唔需要換嗰張信用卡咧？咁佢話如果你驚嘅話，你可以換嗰張信用卡。咁我最後就 cut 咗舊嗰張，就換嗰張新啦。即係我想講係咩咧？即係平時可能大家聽嘅時候都會覺得，哎呀，你真係唔可以喺電話上面去透露個人秘密啦。但去到嗰啲情況咧，你個人真係會冇咗個戒心同埋個防衞線。 我做过同样一件事，不过咧有少少唔同，因为咧我识得嗰个人嘅，嗱虽然有时咧识得都最好唔好啦，但我真系识佢，咁就买一啲嘅汽车保险，咁、就亦都系经过呢个信用卡嘅付款，咁我就好似你咁咯，我讲埋嗰个密码俾佢听嘅，但系嗰个就合作咗，即系叫帮衬咗都好多年嘅啦，咁、我唯一就系叫做信呢一样嘢咯，有冇试过你哋？ 我冇试过， 冇试过嗬，系危险噶，系啊系啊。 但 系 白人仔，你嗰条数搞掂未啊？长臂难裤啊？ 唔系啊， 其实我唔系好明点解会争旅行社钱啦、 旅行你又去完翻嚟啦？ 系啊， 你真系唔掂啊！你讲出声、啊， 旅行唔会噶嘛？ 会啊，因为系咁样嘅， 系乜嘢嘅一条数啊？旅行社 系 啊， 咧咁样嘅，唔系我嗰时 车数去旅行好奇怪， 我去旅行嘅，我去旅行咁翻嚟咧，我个 luggage 咧应该我预计系。過咗個 limit， 咁我就打俾個旅行社，可唔可以幫我加大個 limit 啊？但我唔記得咗嗰陣時係佢叫我做啲咩方法，但係當地我係做唔到佢嗰個過數。 佢就幫你俾一次， 佢就幫我俾咗先。咁佢話你翻嚟就 咁講緊係兩三百蚊， 幾百蚊 嘅 咋 貨仔嚟嘅 啫。 但 我就爭咗人， 因為你加個 luggage 啫嘛，幾多錢啫？ 係啊，就爭咗人哋咁耐咯。 你几百蚊你都搞咁耐啊？ 系啊，唔系啊，因为佢咁 后生仔真系， 佢间铺头成日都唔喺隔篱咁样，哎，对唔住啦，哎，我唔啱嘅，我错嘅。 其实你可以问佢攞个 account， 你入翻啲 cash。 系啊，系啊，得唔得咧？ 我又冇咁样，佢就话，不如你行过嚟铺头，你交翻。我话我会啊会啊，但我就一路成日都话会，但佢打咗三次，我三次都唔记得咗交。到最后第三次，我话，哎，真系唔好意思啊，你麻烦你成日打嚟。我话不如咁啦，今次真系信用卡过数啦。 其实你呢个系最危险嘅方法。 其实系嘅，过完之后我都惊。咦？點解會用信用卡？ 因為咁多個 係啦，信用卡， 因為 有曬所有嘅資料。 因為我唔知道，原來佢要問埋我最後嗰三個密碼。 咁梗係要問啦。 如果唔 係 嘅話，佢點會過到啊？ 我以為即係好似我當俾咗張卡佢嗰啲咁 樣。我明你嘅意思。唔係啊，咁你如果你係 online shopping 嗰啲話，你都要㗎，你都要俾埋後邊 嗰 三個字俾佢㗎，係咪？佢一樣啫嘛，佢有曬你所有嘢㗎啦。 唔係人仔，你唔好再使大啦。 唔 係最後一次。 我有呢個説話，頭先馬老師講㗎嘛，大家聽到。我唔掂嘅話，揾邊個啊？ 佢照你啊嘛。 揾馬老師 啊。帮到你啊！ 佢应该得嘅， 得个 支持 啊！ 支持俾开佢，我唔识佢。 系啊，马老师， 跟住同佢开晒咪讲， 冇错，因为佢惊你揼搵佢借钱啊，佢一知你唔掂，佢就闪噶啦。 但係我信你都會嘅。馬 老師唔係咩人嚟嘅， 馬老師都會嘅、 一餐飯仔都走唔甩㗎啦，馬老師。 冇錯，或者食剩兩啖啊，怕唔怕咧？咁樣嘅。 多謝你啊，馬老師。 其實而家啲電子付款都好方便啦，即係嗰啲咩 pay 咩啊嗰啲，其實可以嘅。即係你過數俾人，尤其是俾商户咧，係可以，就唔需要用你呢個方法啦。係， 即係有啲危險，即係做完之後都覺得，哇，點解？平時都覺得好似好醒目噶嘛，點解會咁蠢嘅？因為我嗰一刻又做緊嘢，佢打嚟嘅時候我又唔好意思，我不如快啲處理咗呢件事就算啦、 一時間就冇諗到 嘅 嗰、 那個 係啦，嗰、那個危險性。 但 係 嗰陣之後就哇好驚喎！但係調翻轉第二樣嘢就係、是、咧，唔係頭先咪講 online shopping 嘅，有時我都驚係咩咧？我登入咗嗰個 ABC 網站先算啦。啊，會唔會嗰條 link 原來係一個偽造嘅網址咧？ 之、 後你輸入咗嗰啲資料又係冇咗。我聽我啲幾十萬嗰啲都有，即係冇咗啲損失嗰啲， 所以就小心啲。 所以你話信用卡呢個係好方便，但係方便嘅背後又帶嚟咗好多隱憂咯。 耐唔耐要 check 啦， 同埋耐唔耐要轉下咯， 耐唔耐要轉密碼啦，耐唔耐要 check 啦，同埋其實真係要去睇翻嘅就係佢俾嘅你今個禮拜或者今啊咩應該話今個月啊有冇啲乜嘢好異常嘅一啲付款咯？你有時都會真係會 check 到嘅，我都試過因為 但有時都好迷惑嘅，譬如話 咁係咪你自己簽啊嘛係嘛？ 係啊，譬如話我 ABC 餐廳。但佢嗰個公司呢就係診記公司，死啦！我經常去診記公司。 係啊， 其實佢只不過係診記公司旗下嘅其中一間餐廳， 我都試過。 但收錢嗰個就係診記集團啊嘛。 係啊，幾迷惑啦！ 我都試過， 個月食幾萬蚊咁樣，點搞啊？ 自己馬老師，每日食幾萬蚊啊！即係因為你碌嘅時候你唔知嘅，譬如我講碌嗰啲油站嗰啲咧，佢唔係咩油站，佢係指乜乜公司咁。我有時都會咩嚟㗎？點解會不停入嘅咁樣咁咯？咁啊搞清楚就安樂啲啦。 但大家有冇試過即係喺個帳單入面見到有一筆數係真係我冇用過， 有 而係真係要申請嗰個咩信用卡咩查帳調查小組咁樣，其實都麻煩嘅，好似都要成。两三个月先有结果 哦，咁我唔记得啦，不过都要查嘅，系咪先？好，十点半先啦，新闻报告啊，翻嚟继续翻风 show 快活人，我啦，廿四度气温，相对湿度83%。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日下午将会同广东省省长王伟忠在香港举行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是事隔两年再次召开联席会议，亦都是四年来联席会议首次以实体形式召开。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联席会议将会讨论怎样在大湾区里面注入更大动能达至互利共赢，有信心会议可以达至成果，加强和深化区内合作。他说湾区内九加二城市各有不同的优势，容易发挥协同效应。李家超又说，听日将会召开特区政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全体会议，深入讨论制定政策，带领香港融入国家发展。美国总统拜登签署早前获国会通过的法案，要求解密和新冠病毒源头相关的文件。拜登发表声明说，他认同国会的目标需要对新冠病毒的源头追根究底，包括和武汉病毒研究所的潜在关联。政府在不对国家安全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将会尽可能解密并且分享这些信息。中方多次强调，新冠病毒溯源是科学问题，不应该被政治化，又说极不可能由实验室泄漏的结论是中国和世卫联合专家实地走访武汉相关实验室并且和相关科研人员深入交流的基础上得出。印度总理莫迪和到访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会谈，讨论加强双边合作和应对粮食安全和发展融资等的问题。两个人都说会紧密合作，

龙尾排到去港湾豪庭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同埋科学园路马料水码头科学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冇射游戏了， 我订了啦。 吓、啊？你识拣咩？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石油气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石油气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大家好，我系郑丹瑞。咩系快活啊？快活嘅定义就系健康。有健康自然就会快活，唔单止快活，仲系好风骚咁去快活。有健康咪就系一个风骚快活人咯。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继续我哋节目十点搭八。 好啦，要讲呢一样嘢嘅话咧，我谂相信咧嚟紧嘅复活节假期咧， oh, yeah. 哇，大家又再蠢蠢欲动啦， 冇错， 就去旅行啦， 旅行。 首先抄翻啲劫出嚟。 我正系想讲呢一样嘢，因为呢个劫咧，你谂下三年啊、或者更耐嘅时间、基本上咧你系冇喐过佢，啱唔啱？其实你有冇去睇过嘅就系佢嗰啲把手啊，又或者嗰啲碌啊，甚至乎嗰只 劫 系咪仲系完好无缺咧？已经有冇进行咗？老化的跡象呢、我啱啱去完日本的話我就出現了這個問題了，其實呢都是有一點不方便的。話說的就是當我、離開機場的時候的話，我已經發覺就自己想抽那個夾呢上去的車的時候，它已經那個把手呢它已經是老化了，一粒、一抽的時候的話它是斷開兩卷、 我也試過好噁心啦，好噁心啦， 你拿個 病是跟橫 鬼那個病在我手上， 但回來香港 那劫冇喐，唔係我離開香港出發之前，咁、我覺得就唔緊要，佢咪側邊仲有一個啊嘛，我用埋隔離嗰個，咁我就將佢一反低嘅話咧，就用、另外嗰邊嗰個一抽、一抽同樣嘅時間咧，做兩次， 好公平嘅呢個世界。 咁我都同自己講死啦，都未出發啊，就已經搞成咁樣啦， 即刻去機場， 即刻買過啦。 咁我冇嘅，咁因為其實仲有一個嘅就係你會掹高佢，跟住你揾嚟碌嘅，咁嗰個嗰啲仲用得啊，係咪？咁我就照用啦。好啦，咁我到去到嘅時候嘅咧，我 check in 咧，嗰個機地勤已經同我講啦，佢話其實咧咁樣係唔得噶，因為咧我哋攞機攞你哋嘅 luggage 嘅嗰啲哥哥咧，佢係會拿手唔成勢噶。你如果咁樣嘅話，佢好麻煩。我話咁我可唔可以用呢、這、一個？佢就話呢一個其實係食唔到力嘅，對於佢哋嚟講係好麻煩。咁我話咁咪好唔好意思咯？佢係啊，佢哋係要將你個夾要咁樣捧出嚟咁樣掉咯。咁所以佢就話我諗你諗諗啦，李小姐，若果係嘅話，你個夾都應該要。換噶啦，咁跟住咧，我就諗住嘅就係我翻嚟嘅時候，我一定要買一個啦，係咪？好啦，咁我當然去完旅行嘅時候，每一次任何一個人去掂我夾嘅話，都會同我講就冇把手，我唔攞，做咩乜嘢？ 我你整嘛？ 唔係佢都有同我講嘅，就係話唔係我哋搞噶，係你自己本來係爛嘅。咁我就話我明白嘅，我知道。咁佢哋話好唔方便，好唔方便，因為我哋要攞 luggage 嘅人嘅話咧，攞唔到，冇嘢可以稱到你隻夾。好啦，咁我就把心一橫，我就如果係咁嘅話。遲少少，我哋有消費券啊嘛，買個新嘅要去旅行啦，係咪？ 咁我琴日咧就谂住嘅就系会上去啲网站嗰度咧就周去睇啦。哇！我先至发觉边个话太阳底下无新事噶，净系买夹咋？我谂翻起嘅就系上次我买呢个夹嗰时候，讲紧系几年前，而家已经五花八门啦。今日咧就同阿小强先生咧喺度讲紧，佢就话哇，佢乜都知噶，原来 我系夹神嚟嘅。 我都估你 系 好多种嗱，有一种我先要讲嘅就系话，我真系唔知道，原来佢就系话方便你咧，就系揭开嗰个夹嘅嗰个盖啦，已经有一种嘅就系话发展到嘅就系东南西北四边揭都可以，好犀利啊，系咪？因为有时你都会有咁嘅情况嘅就系、是、嗱，我唔知道你有冇见到嘅就系、是、左右两边摆嘅，即系咁样揭开嘅嗰种夹、嗯，其实系非常唔方便嘅、嗯，因为如果你住嘅嗰间酒店系细嘅咧，你系摊开唔到两边嘅， 冇错冇错， 系啦，咁啊另外。仲有一種咧，就係話而家叫做咩啊？個名叫做半夾啊，咁樣咧就係話係一個夾啦。跟住佢個 flip 嘅話，即係個開嗰個位嘅話咧，就一定喺上邊嘅。咁下邊嗰啲位置嘅話咧，就會比較寬鬆一啲、嗯，大件少少嘅一啲可能係電器啊，或者啲乜嘢，你都可以擺落去。咁、嗯嗯、另外仲有一種嘅就係咧，適合嘅就是商務嘅人士要可以咧就用到嘅。點解咧？因為佢喺一個夾嗰個夾面嗰度嘅咧，佢係特別有一塊嘢揭起嘅，你可以將你自己嗰個手電又好，或者你所有嘅電腦又好嘅話咧，擺落去，仲有一個地方可以俾你插電。 哇！好先進啊，呢個真 係 方便啦，方便。 三個鐘。 你知唔知啊？有啲夾啊，360度轉噶。 嗯，哦，咁係冇錯。 轉啊，哇！嗰啲夾好靚。 你淨係要揀個碌咋，你已經可以有好多種啦。咁同埋又甚至乎有啲人都講噶咯，就係話你揀嗰個夾嘅話，嗰個碌離地有幾多都係有學問嘅。有啲比較高啲嘅話咧，如果冇咁隱藏嘅，好容易就會飛咗個碌去噶啦。咁咧，但係如果你係比較隱藏少少嘅，可能就係離地唔知幾多 mm 嗰啲咧，因為咧嗰個重心比較低，所以咧當你將佢拖得好啲，以及嘅就係當你360度去將佢轉嘅時候嘅話咧，佢係完全一啲都唔棘嘅。哇，係咪好多嘢睇啊？ 最憎就係嗰啲碌棘啊！ 好鬼正啊！ 喺超級市場咧，貨唔係好多咧，但係個碌推嚟推去推唔喐就係嗰啲咁啦，一個棘住個碌係好麻煩。 咁價錢咧會唔會都其實都係同平時嗰啲夾差唔多？ 嗱，你即係問得好，我覺得真係一分錢一分貨嘅。有好多時候咧，你話如果個夾又好啊，又仲有另外一樣嘢你要揀嘅乜嘢咧？你嘅尺寸啦，係嘛？尺寸我哋大家可以一齊傾下啦。同埋嘅就係話嘅究竟佢有幾輕？其實個夾身本來話有啲其實你見到佢好似好靚仔，又或者樣樣嘢都好符合你，但其實佢本來係好重嘅，可能去到 2.7kg 咁樣，你咪嘥咗。 即係你根本上自己未擺嘢已經好重啦， 佔咗一個重。 係啊，咁又有分咯，又有分嘅就係究竟你會買軟夾啊、硬夾啊？定系软硬夹咧，甚至乎佢就系有啲，如果你系硬夹嘅话，有一个唔好处就系、是、佢基本上系嗰个 volume 系咁多，你就唔可以加。但系如果系软夹嘅话咧，有时佢都会多咗一条拉链嘅， 咪坐上去，坐上去， 系有一条拉链嘅，佢侧边有一条拉链嘅，你开咗佢嘅话咧，佢可以上双，系啦，轻轻咁样咧就会多啲嘅，系啊，吓好多学问啊， 有一种夹我后悔好耐啦，我都唔知好唔好。你譬如話你翻到屋企咧，你咪成個箱咁咪擺翻上個櫃頂嘅，好壓頂。佢有一隻咧四邊咧可以撳翻入。 冇錯，我琴日見到呢、這個。 嗰個係紅白藍膠袋嚟㗎嘛？係 啊，佢本來你拎出嚟嘅時候咧就係扁嘅，係啦、 啊啊。 但係如果你當佢就係你要去撐翻開佢嘅話咧，佢、啊啊、就會有翻個厚度啦。 佢個物料係膠㗎咯， 唔係軟夾嚟嘅，一定係軟夾先做到呢一樣嘢，冇、啊啊、錯。 但我又驚咧，好似咧唔知夠唔夠實正咁啊？ 唔係、啊，但係佢哋琴日咧我又睇咗啦，佢就話你要留意一下嘅就係有好多成日經常飛行嘅人，例如空姐。同埋機師，你睇下佢哋會唔會攞個硬夾咧？係唔會嘅，佢哋係會攞軟夾，冇錯。而且嘅就係一定係黑皮嘅。佢話因為其實基本上你個夾真係俾人掟嘅，所以咧 唔使咁貴，唔使咁靚 嘅。喂，其實咧夾咧，我中意揀啲特別啲嘅顏色嘅，因為我怕咧機場咧啲行李出嚟 有道理，有道理。 哇！呢、 這 個唔係又掟翻落去。有一次我好聰明啊，我買咗個夾套啊，買咗一個壽司嘅夾套啊，出嚟好似回转寿司咁啊！帮我就 几有意 喎，系啊，好滚啊！ 但系趁你 我唔会咯。 嗱，你咩 size 我送一个套俾你。 我唔系，所以其实系需要嘅。只有试过嘅就系，嗱，你唔好以为嘅就系你买贵嘅夹咧，到最后尾嘅时候你会撞唔撞？真系嘅，要买一啲咧比较就系人哋唔会买嘅 color。呢一个有个好处嘅，因为我试过有朋友嘅就系咧快快脆脆一掹掹咗，以为系自己嘅，都系黑色， 又冇对个名， 仲系贵嗰只 R 字头嗰只咧，到最后尾嗰时候出咗去先发觉唔系我。几惊啊！ 哎呀，所以有个套系好好， 或者加嗰啲行李牌咯， 行李牌都睇睇 行李牌你唔好睇啊嘛！ 你谂咩？嚿寿司出嚟， 系啊，你个寿司就真系 寿司， 系啊，好笑，好笑， 因为有啲真系会相似嘅，好似有啲牌子系啦。 好啦，咁如果讲话即系执夹嘅话咧，都有一啲学问咯，系嘛？其实大家都可以分享下。 带鞋咯，头先讲起，一定最少都要两， 因 为 好 难订 啊 鞋， 所以我真系要谂得好清楚噶。 男士鞋更加，所以咧我中意将啲袜塞入去嗰个鞋里边， 咁你悭翻少啲啫。 同埋咧，大家有冇用过咧？有啲叫做抽真空胶袋啊， 有。 咁嗰啲就帮到我悭翻好多位咯， 都系嘅。 系如果你要带一件羽绒嘅话，你咪就用嗰啲咯，系咪？甚至乎有人教过嘅就系话，将你啲衫接完之后卷卷卷卷嘅卷到一个个咧，都好似我哋食嗰啲蛋糕咁样。系啦，佢话咁样嘅话咧，又会比较悭位一啲，同埋就冇咁容易巢啲衫。系啊， 同埋我啲朋友去旅行就会话我嚟紧有啲咩衫，我系预计会抌噶啦，我就带几套过去当地，去到着完之后咪抌咗佢啦，因为我买一啲新嘅衫翻嚟，咁呢一个好嘅方法嚟，我 系呢个都系嘅，系啊，可以好好地交换一下咯。好啦，咁啊讲到你话即系个夹嗰个质料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啦，咁如果系 size 咧，你哋会点睇啊？因为我以前咧，我觉得都有一个进程嘅，如果你话去欧洲嘅话，冇得倾啦，一定系大夹啦，系嘛？但系你又会有时会觉得嘅就系，如果一个大夹，我去东南亚国家。讲紧可能系五日四夜或者系三日两夜，你又会觉得个夹摆唔晒啲嘢，晾住晾住，唔知点讲啊！我哋会觉得好危险啊！啲嘢扎得唔实。 最大夹我买28寸啫，因为再大咧，我拎唔起，同埋我惊啲腰骨啊。28寸其实已经好大，哎呀，真系唔好买咁大啊！你拎唔起啊！ 佢有啲 reference 嘅，佢就喺度讲紧嘅就话，如果你讲紧系一至到两日或者系两至三日啲公干嘅话，当然系细夹啦。讲紧就系话可能系四日至到五六日啦，咁样嘅话咧，其实讲紧嘅就好可能嘅一个中嘅夹啦。如果你真系去到欧洲或者有啲比较厚啲嘅衫嘅话咧，冇得倾噶啦，一定系个大夹噶啦。 最多28寸， 系啦， 真系 咁其实嘅都系嘅，多数都会可能因为要适合就系航空公司佢哋嗰个 size 嘅规定，所以其实嚟嚟去都系讲紧可能24寸、25寸，跟住27寸、28寸至到30嘅啫。咁其实你就可以因应住自己唔同嘅去边个旅行，同埋即系要睇埋。就係究竟講航空公司佢哋對於一啲機艙嘅夾佢哋嗰個要求咯。如果唔係嘅話，有時佢真係唔俾你入噶。 系啊， 我試過啊， 俾你入，但要加錢咯。 係啊，要加錢咯，係啊，都幾煩噶，我覺得。 我諗大細真係好睇天氣咯，即係如果去啲熱帶地方咧，真係有咁細得咁細，即係唔使攞咁多嘅，因為冚撚都係 T 恤。冬天地方咧，又有羽絨啊，你唔覺得冬天零食多嘢帶嘅咩？又頸巾啊，嚇又手套啊，咁樣一件羽絨咧已經打爆咗半個肩咁滯，咁咯。 有時我就，羽絨你撳曬嗰啲氣出嚟噶嘛， 同埋用頭先嗰個抽真空膠袋咯， 係啊， 就好啲咯，但係都大件嘅啦，個羽絨。有時我就會咁，我都係 prefer 咧攞個細少少嘅夾，可能我自己單加個背囊咧，我覺得咁樣都方便 分擔下。 同意同意，係會咁樣，我都會嘅，一定會帶多一個嘅就係吉嘅手提。手提嗰啲系啦，手提包，跟住咧就会接埋就系摆喺个夹里面嘅。买啲嘢多嘅话咧， 就用嗰个， 佢就非常之有用啦。 去血拼咧就带佢出动， 系啦。 我试过咧个好尴尬嘅情况就系咩咧？嗰阵时系大学旅行啦，同学仔去外地啦。咁个夹咧就我就好似头先话死质烂质，我又冇买嗰啲行李袋啊、手提袋啊，塞晒个夹度。咁我哋搬去嗰啲地铁站咧，搬上落楼梯啦，又冇 lift 喎， 爆 一搬 爆啊， 搬下条拉链爆咗出。我已經爆咗啲底衫褲啊，啲紀念品啊，面膜啊，跌曬落地下。 哇！ 之後喺人哋面，人哋放工，你唔知翻工啦，咪好得閒嘅。我哋就幾個同學仔喺度一齊執咯，幫我執翻個夾咯。好尷尬同埋好麻煩、啊。 我真係估唔到呢啲事真係會發生，因為咧説時遲那時快咧。我頭先咧我就喺 canteen 嗰度咧，你知我撞咗邊個？我撞咗雷 Sir 啊。咁跟住咧同我講，佢就話：今日你講咩啊？我就話唔知啊，我想講旅行夾啊，因為我琴日咧就講緊，因為我求揾旅行夾。佢話你知唔知咧？其實買一個旅行夾咧都係一個風險管理嚟。咁佢就话，如果喺你个旅行里面，不论你话出发也好，又或者好似阿 Brian 仔咁 嘅，我已經買咗，哇，好多戰利品翻嚟啦，爆劫，呢、這個就係風險管理啦。所以我話就咁，其實如果係 conclusion， 即係 jump to the conclusion， 嗰即係咩意思咧？佢就話 keep 一定要買貴， 千祈唔好貪平，唔 好 貪平， 係啊。 好，最緊要旅途愉快，平平安安。 Good morning, yesterday. You wake up and time has slipped away. And suddenly it's hard to find the memories you left behind.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laughter and the tears?The shadows of misty yesteryears, the good times and the bad you've seen, and all the others in between. Remember, do you remember the times of your life? 网上情，杨路级一栋墙，幻想你行下行下，前面出现咗一埲墙。你唔系无坚不摧嘅终结者战士，唔系一个可以穿墙而过嘅茅山道士。如果你继续向住呢埲墙行过去，只会碰得头破血流。如果行行下见到栋墙，你应该点？有几个方案，第一。搵一个大嘅砖头或者嗰啲锄头凿烂道墙。第二，叫一埲推土机将个墙推倒。呢两个方法都系即刻清除面前嘅呢一埲墙。不过当你咁做嘅时候，你谂下，其实你今日嘅目的唔系为咗拆墙，系为咗赶路啫。咁点解要做咁多嘢呢？其实如果要赶路，你完全可以兜过呢埲墙就可以行到噶啦。人生有啲困难。其实是可以兜过佢嘅，就可以一埲墙咁样，墙本身是唔会移动，唔会跟住你，亦都唔会听你话。不过你可以兜过佢，好快呢埲墙就会甩喺身边嘅啦。你会发现，你同呢一埲墙，如果你让路俾佢，佢马上就会还你一条路。人生有时俾啲困难、问题折磨，无力解决，身心疲倦，点解唔试下兜过佢呢？兜过呢一埲墙，困难就唔存在，就会远远咁放喺身后边，而佢还俾你嘅就一条新嘅直路。点解水可以流到大海？因为水可以巧妙咁避开所有人生嘅障碍。我哋同样都可以喺生活之中，请由今天开始学会让路，因为前面如果有埲墙阻住你嘅。 你继续行就会头破血流，斗过佢，让路俾佢，就会有一条新嘅路啦。 路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傲慢在攀，不顾风雨未散，扬长独去到天边窥探，从未介意冷与冷，千里山水挂腰间。路直路弯，轻卷过百万山，愿在路间不再关心聚散，扬长独去再不必轻叹，从未怪你厌了我，只怪路途孤单。 运输署已去信车主通知大家，而家喺运输署登记嘅电子联络方式，仲未申请车辆贴嘅车主可以用信中嘅电子联络方式收到一次性密码，就可以方便申请啦。 日日听风骚，人工系越嚟越高。 日日听风骚，个个都话好好好。 日日听风骚，个个有工开有嘢捞。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梁继章、马小强、李丽蕊， 风骚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翻嚟我哋嘅风骚快人啦，一阵间咧，我哋嘅讨论区就系、 是、你系咪一个贪靓嘅人啊？ 绝对要啦， 有几贪啊？ 哇！一阵话你知， 最劲嗰一次嘅话有几靓、啊， 用咗几多钱啊？马老师 系啊，买件衫啊，有冇化妆啊？有冇梳头 啊？有化妆，但系啲衫咧就唔值钱嘅，系啊，阵间讲你听、啊， 即系有个特别场合系嘛？哦 ，OK， 我就试过咧，曾经有一个朋友咧讲咗一句说话咧。咁就觸發起我一連串嘅行動啦，咁樣可以講下嘅、好，十一點鐘，廿四度氣温，相對濕度82%，同埋十二點後，我哋今日有 KK Sir 講下呢個邪教，密切留意先聽新聞報告。 大家好，我係 Sam Hui， 只要樂觀豁達，凡事向好嗰方面去諗，保持平常心，處變不驚。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你系咪个贪靓嘅人？系咪？ 你系咪？ 你系咪？ 嗱，我想讲，好多人都觉得我好似好贪靓， 系， 但我私底下嘅自己咧系可以好舐啡嘅。 咁唔代表你唔贪 靓，我只系话我做嘢嘅时候，我觉得贪唔可以用贪靓，我都系尊重自己同埋尊重人哋咯、 啊。 因为我可以分享一个事情就系咩咧？有嗰一早几年啦，咁嗰阵时都系疫情之前啲冇似，咁我化妆啦，咁我化妆师话，哇！嗰呢啲白头啊，唔系黑头，未变白色，未变黑色嘅，呢、啲白头都突晒出嚟、即系会觉得好核突咯。咁、我觉得即系 注意一下自己，無論是個人衛生又好或者外表又好，都是尊重同你一起做嘢嘅同事。 不過我覺得 Brian 咧，即係你嘅 case 咧，同可能其他人有啲唔同嘅，因為咧你始終咧係見人啊嘛，即係個樣，其實都係一個叫做工作係啦，工作嘅工具。咁你即係係咪必須有工具都要磨到利利噶嘛？你唔可以見到人哋污 或者精精神神 係啦， 人哋覺得你喂 OK 喎，揾你做嘢，你唔會唔合格喎。 因為用面口嚟去揾食嘅，咁我覺得喺呢一方面嘅話，你又應該要注重 多少少咯。所以我就話撇除工作嘅考量啦、 嗯， 我自己私底下平時真係冇乜。特別話即係好一定要注重，一定要咁啊， 使好多錢去買衫啊、打扮自己啊，或者乜嘢、 如果我唔係做呢行，我做一個 office 工嘅話、可能真係行過都冇人望住我啲嚟嘅。 哦 ，OK， 咁佢算係中唔中意啊？即係係咪貪？ 我嫌貪靚啊，其實 係咪唔貪？ 但我都有好多貪靚嘅方法可以 share 俾大家。 好啊，嚟啊！ 咁、不如咁講嘅啫，你覺得點樣先為之貪靚啊？ 係啊， 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唔係貪靚， 我覺得譬如啊即係頭先阿馬老師分享你嘅例子啊，佢話佢買咗好多夾啦，之後都唔用啦。咁我覺得咩叫貪靚呢？就係你買好多衫，你根本就著唔曬，用唔到化妝品你又用唔到，但係你又買好多嘢擺喺屋企。 呢個 購物就係貪靚 啦，唔 係 呢個購物 即 係 其中一個指標。 唔係，因為其實有啲人係真係咁噶，佢覺得佢自己買咗之後，佢覺得自己靚咗噶啦，佢覺得自己用咗噶啦。例如你買一本書，你覺得你自己睇咗噶啦。 同埋有冇試過嗱？有啲咧嗰啲叫咩？導入導出機啊，咁都好貴噶嘛。几千蚊至到10,000蚊都有噶嘛，有啲我有啲女性朋友就买完之后， 我有啊， 买完啦，我买咗啦，但系可能就系用咗头两个礼拜，之后你都冇恒心 keep 住去用， 系啊， 咁又系嘥咗，咁我觉得呢啲就系贪靓啦，即系我觉得点样唔系贪靓？你买完啦，即系嗰啲物尽其用，你用得到，咁咪 系 算系贪靓。 唔系，同埋你讲紧个你买嗰啲嘢，觉得系为靓嘛？ 系啦， 嗰啲咪就系贪靓咯， 冇错， 系咪？你好多機可以買噶，你可以買其他嘅抽濕機，嗰啲你唔係抽濕機啊，你要買導出導入機啊。如果你買導出導入機，咪即係你貪靚咯。我認我係嘅，我係嘅，係啦。咁啊，阿 Michael 咧， 其實咧有陣時咧，即係所謂貪靚，除咗本身係想自己要好啲之外咧，另外有一種恐懼咧，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咧，就係俾人。哇！你好殘喎、哇！你係咪病啊？哇！你瘦咗好多啊！我以前咧，因為我啱出嚟做嘢嗰頭嗰十幾年咧，都係經常一個咧好瘦骨嶙峋啊，好唔夠營養嗰樣。 而家都係啊！ 而家都係啊！嗰陣時咧， 如果都係好瘦啊， 對眼瞪大咗。 係啊， 我都係啊，冇營養嗰啲啊， 唔係 冇營養之後， 我而家叫肥咗好多啦。我以前咧係啊，有好多年都係 keep 住喺24腰圍啦，同埋係100幾磅啊，即係啱啱。 其實你係咪曬緊命啊？係我哋驚唔到啊！ 系唔健康啊！ 我都系 keep 住24嘅啫。 系唔健康啊！变咗咧，我 Michael 大佬，可唔可以问你个私人问题？你腰围几多？ 而家28-29到啦，28-29 真系好瘦、啊。 因为我有时咧同佢喺停车场嗰度咧，见佢攞 冇可能系意思即系唔止啊！你只 唔系啊！我嘅意思话，我唔觉得你会系你系肥咯。就算我同你一起去攞車嘅話咧，我都係發覺嘅啫，其實佢都係瘦嘅， 係嘛？ 係啊，大風啲嘅，我紙片人咁樣。 所以嗰陣時咧，我想 佢仲話減肚腩，我真係 我明啊， 嬲到咧， 你咁行開啦你！ 哇！我懷疑我啲血壓又飆升 咗，因為佢呢句説話真係太 好嬲啊！阿八人仔嗱，你咪之前咪想增肥嘅？ 係啊， 我嗰陣時就因為人哋經常同我咁講啦，咁我就我喺度分享過㗎，我跟一個男歌星嘅。嘅 教练 嘅推荐啊，去揾咗个西医啊，食西药嚟增肥啊嘛。咁后来咧，我又觉得自己有一几年咧，好兴嗰啲男士咧，着啲好阔嘅裤，系啦，好阔嗰啲裤，西装裤好阔嘅，咁一路窄落去。咁但我自己一着咧，想追下潮流咧，一着觉得好似 唔得啊， 抛嘢一抛嘢咁样啊。 我明啊， 你明唔明啊？ 我嗰阵时中学嘅时候， 好似唔见咗个 pad 咁啊，着咗嗰啲裤，冇 明啊。 朗下朗下咁，嗰啲位 咁多空間 有嘢，但系冇嘢， 冇嘢嘅里边。 我想我中学时期又系出去买裤，嗰个 sales 话：先生啊，即系话同学仔啊，你冇男性嘅裤啱你，你买只女买条女装裤。 系呢个咩意思啊？ 因为太瘦啦，只 系啊，我都试过。 正常嘅男仔裤你已经着唔到啦， 系啊，就系咁啦。 咁瘦 嗰阵时系啊，而家其实叫粗咗噶啦。 系啊， 都仲有好多空間。 我有一次同歐瑞強傾過偈，因為嗰時咧佢做健身啊嘛，佢拍嗰個鼓浪序，你知啊嚇， 好 多胸肌啦咁樣。佢話：係你想 好彩嗰時冇 Photoshop 啫，如果唔係我都唔信係歐瑞強，即係個頭黐上去，因為佢唔會係咁啊嘛。 另外有一張 Danny 仔都有玩好大隻噶，陳百強都有張相好大隻。佢話：我教你。 你啦，你想个、 啊、 你想个 pad 大系嘛？嗱，玩呢个健身啦，嗰啲叫深蹲，你咧托住个杠铃，踎低起身，咁你玩得即系 咁上下， 咁上下咧个 pad 就会有翻啲肉噶啦。我就系因为咁样咧先开始健身，咁、算唔算贪靓？其实我最主要就系想着条裤，唔使咁即系好似一抛嘢咁样，觉得好可怜。 唔系，都算叫做系贪靓咯，因为有人可以唔理噶嘛，冇啰柚咪冇啰柚， 冇啰柚 系啊，好似佢早嗰轮咁样，系咪？嗰阵时候我哋点样笑佢，点样嘥佢， 不为所动。 佢都唔理我哋噶， 我可以好 肥 肥啦， 我都话我睇得出。 我九十年代做广告公司咧，嗰阵时好贪靓啊嘛，嗰阵时德宝好多广告公司嗰啲电影啊嘛。 同埋我觉得你喺嗰个环境系有关 系， 系一个二个都咁靓， 冇错，好有影响噶， 系啊，你会觉得自己好削噶。 但系我都俾人哋话过， 话你乜嘢咧？ 因为咧，我又着白恤衫啊，即系懒啲懒咧，白恤衫啊， 西 裤啊咁样啦， 翘楚咁样。 系啊，但我里面着一件橙色嘅底衫，仲系写住 黄大仙 拒绝。哎呀，佢真系，佢话其实嗰个老板秘书嚟嘅，其实你唔好咁。 丑完咁 佢都顶唔顺。 即系我已经唔系第一次啦，佢已经见过日日呢个礼拜着两次呢件底衫。你其实如果真系唔够嘅，我试下帮你同老板讲。 其实你同佢讲啦，你知唔知有一种嘢咧叫做 ugly beauty 啊？系啊，有啲人会撞到啲颜色七晒彩嘅，又或者就系你觉得唔应该发生喺个身上面嘅同一时间摆嘅 pattern 嘅话，佢全部摆晒上去，但系有本事系好睇嘅。系啊，系核突得嚟嘅话咧，你都会觉得佢有一种美学。 咁你而家咪赞紧佢，你咪安慰紧佢啊？ 唔系啊，我系话其实佢可以同我讲嘅就系你咩都唔识，呢啲叫做 ugly beauty。 你叫 fashion 啊？你识啲咩啊？ 你 大翻个，大翻个。哎呀，迟咗啲， 你早啲。 你只要对自己有信心就得噶啦，你知唔知啊？咁咯，好啦，嗱，大家都可以分享啦。就譬如可能你曾经嘅就系有冇试过一啲好隆重嘅场合，你真系会觉得个哇！使好多錢都去買件衫啊，或者真係要揾一啲專業嘅人士去幫你，可能梳個頭啊。之前可能要開好多個會啊，我嗰日會打算點樣咧咁噶？你有冇試過？我諗 Brian 仔你有試過最近一次。 最近一次我講早幾年先啦，我試過咧都幾開心嘅。我嗰陣時唔知廿零歲生日，唔知23、24歲生日咧，我送咗份禮物俾自己，係咩咧？我特登飛過去韓國揾個韓國當地嘅朋友咧，就幫我影個 shooting。咁咧 ，OK 系啦，那個 shooting 咧，唔係我應該，其實我真係好貪心啊！我影咗兩次啊，我23歲影咗一次，同埋我唔知27歲影一次，但我27歲嗰次影咧係好開心，因為嗰個同學就係咧韓國同學嚟，大學同學嚟嘅，佢幫我物色咗咧，係咪？唔知一个韩国明星我唔记得咗啦嘅 stylist 帮我去执衫，同埋去帮我即系整晒梳化。 喂，我想听，其实有咩唔同啊？你会觉得？ 嗱，我想讲真系咧， 同埋你听日攞啲相翻嚟 我阵间开出嚟睇。我就想讲咧，佢帮我准备咗几套衫嘅，咁我都开下会啦 ，production meeting。咁佢就话准备咗几套衫，咁我着完第一套嘅时候咧，我觉得即系影咗噶咯，我觉得几靓咯，其实影出嚟好靓嘅已经。佢话。唔得，你幫我除咗佢。 男定女？男定女？ 男仔嚟嘅，男仔嚟嘅。佢係真係一個，我自己要揾翻，我唔記得咗嗰個男 artist 係邊個。 唔緊要，一陣間話俾我哋知。 但係佢嘅御用嘅 stylist 去幫我揀衫喎。揀完之後，第一套影咗十分鐘啦。我話：我點解要除啊？我同佢講話。唔係呢套衫好靚喎，點解你要我除啊？ 係咩衫？係咩衫？ 啲韓式嗰啲 smart casual 嚟嘅。係。咁但係佢就話：你信我啦，你除咗佢啦，你換第二套。點樣換之後仲好睇？ 係乜嘢？係乜嘢？換乜嘢？ 就係上即係其實好簡單，但佢襯得好好睇。我陣間俾啲相大家睇。 好， 所以 你真係會覺得嘅就係要相信一啲專業嘅眼光。佢哋點解會咁值錢？ 冇錯啦， 係有原因嘅。 因為係生日禮物啦，所以其實算啦，送俾自己即係。当系一个咩咧？即系青春流线型嘅时候，我觉得喂，60岁、70岁咁样，你自己睇翻，原来我后生嘅时候 都系 好 噶， 系咪啊？ 我已经迟咗啦！你知唔知我嗰时真系有谂过？ 我上网睇呢啲唱片封套都影得好型，好时髦 啊！ 好犀利啊！准人哋攞嘅， 唔准啊！虽然我嗰阵时候我会觉得嘅就系都系好型嘅，同埋喺当时嚟讲嘅话就系最 fashion 嘅嘢嚟嘅。但系个问题就在于嘅就系嗰样嘢走得太前，你就会好容易落后。你明我讲咩嘛？ 未 get 到 嗰样嘢嘅就系如果真系太前嘅话咧，同埋好能嘅代表性嘅咧，你一过咗。 我哋、哦、你一睇你就知道嗰個八八年代嘅， 但 係 唔 係喎，係九十年代嘅。 咁 你都要 fit 翻嗰個時代背景啊嘛。 我明白啊，係咯。咁但係我希望嘅就係我係希望能夠有俊永嘅感覺。 佢唔使一過時嘅感覺 嘅。唔過時嘅嘢係 classic 啊嘛，係咪？而家我要追求嘅，可能就係會嗰啲咁樣。 即係可能你當個時代入邊唔好最標青，但係你放喺咁多個時代面都 OK 嘅。 冇、嗯、錯，係啊，即、就、係、是、你可能有時你又要有呢一方面嘅一啲調教咯。嗯好啦，头先你有讲到啦，你话你有试过，即系都为咗要 出咩事咧、 啊？哦，嗰啲叫做 时装炒车。 话说有一年，当时我仲记得2016年猴年嚟嘅过年，嗰阵时喺广州电视某电视台就一个叫做购物频道做紧啲即系高层少少啦。咁嗰年呢我哋要去总台嗰度，总台呢就喺广州个小蛮腰嗰度有一个广场，小蛮腰即係一个广州塔嗰度。 所以我以为咩广州小蛮腰喎，係咪 嗰个叫做小蛮 腰。 係啦，唔係过年咁春节有一个好盛大嘅日头一个酒会咁先算啦。咁我哋同事呢就古灵精怪，因为我又贪玩㗎嘛。咁佢就 打下溜囉你。 真係。 吓係呀。 我哋。因为我估到你都好老土嗰啲。 你听我讲先。但因为呢佢即係玩完入咗场之后呢，我仲有一个即係酒会呀诸如此类呢，我话喂你哋真係諗过喎，我要着西装㗎喎，即係上到去要着西装，我唔可能扮马骝、 嗯。 但你话开头我同你扮马骝冇问题。 嗯、 即係最多系攞只手动呢只眼度咁样遮遮，攞支棍啫，系 啊， 我话嗱你搞简单啲，我同你哋玩、 嗯， 因为咧我去到完咗之后咧，我要换翻衫入去、 嗯嗯、你要预埋， 系啊， 唔好搞到我就炒到块面嗬， 系啦， 红晒咁样。 咁佢话得啦，冇问题啦。不过咁啊，俾件嗰啲皮我嬲住、 嗯， 啊，嗱个个都系咁嘅造型啦，一支棍， 嗯、 男仔女仔都系咁样样，女仔当然系着啲底衫啦。咁啊，总之十二只马骝。 咁系着啲底衫，点解？嗯 因为热出走出光嘛， 系啊，十二只马骝， 因为就咁一块皮， 系 咪？所以你要着衫， 系啦。然后咧，大家整一啲造型，会我哋会觉得好瞩目噶，系、 嗯、 啦。咁、 嗯、 啊，好啦，好啦，好啦。嗱，咁我啊预先揾人哋将我套西装就攞去会场嗰度，我费事攞啊。咁我哋就坐车去、 嗯、 啊，浩浩荡荡坐一架嗰啲小巴啦，去到哇。落雨喎，黐黐濕濕喎，成個廣場濕立立喎，污糟邋遢喎，喂點算啊？我話即係你落車咁樣濕滴滴，我唔想，我真係唔想噶。我話不如我唔玩啦，你哋去啦。我話唔好，領導你一定要玩啊。咁我點啊？跟住有一個呢度有兩個膠袋啊，你扎住只腳啦。 咁咪唔湿咯， 系啊！ 哇，好核突呢个造型， 你去到 马骝，扮马骝啊，仲要有两个胶袋， 哎呀， 点玩法啊？ 因为你知唔知啊？成班同事群众压力。是但啦。 但你有冇？你本身有冇着鞋嘅啫？其实 有啊，摆低咗。 咁你使乜惊会湿啫？ 只腳啊！我落地下嗰啲落到雨咧，成條馬路啊，黐黐濕濕，好污糟 核突啊！ 我唔想啊， 係 啊！陣間會場你邊度洗腳？ 嗯、 你廁所遞上、 啊哦，即係你除咗鞋嘅赤腳。 係啊，本來諗住冇落雨，梗冇所謂啦，最多抹下佢啫。佢、 嗯、 落雨喎、啊，唔係好大嗰啲、嗯、大雨，梗係取消啦。 咁又啱嘅，即係馬騮嘅造型好少著鞋。 你冇 嘅、 啊， 馬騮你喺動物園都好少見過換買對波鞋俾。 就係嗰啲微雨個地濕曬嗰啲，你 哎呀，嗰啲 係 啊，好核突啫， 好核突， 係啊，踩落去有啲泥巴。 嗱，我問你，如果俾你個膠袋，你扎唔扎落嘅？ 唔會，我都唔會。 嗱，但 唔係 喎，我為咗今晚隻腳唔濕。可能我真係會加個膠袋， 因為佢哋話：誒唔緊要啦，馬騮啊，即係你綁住我哋就咁樣行，然後俾人哋影相，類似行、哦、 都唔會影只腳嘅，可能係啦， 即係大家一齊咩呼呼呼咁啊，跟住入去啦，咁、 uh-huh. 啊真係嗱，你唔好呃我喎，咁啊好啦好啦，落啦，好緊張。我行最后，你哋行前啲，咁啊，因为费事啦，遮遮掩掩啊，呜呜呜，咁啊，哦好啦，搞掂，我入去啦，入去啦，跟住我话，咦，我对鞋咧， 冇喺个 车 度 喎， 架车咧， 架车咧， 咗 喺条桥嗰度啊，过紧桥，我点啊？ 你孙悟空筋斗云过去啦， 死火啦，咁点啊？ 掹个条出嚟就吹咗喺只边。边 对鞋？喂，你求其叫你啲僆除你对鞋俾我冚啊嘛！ 嗯，唔啱啊， 冇人扫你啦， 冇人扫 嘅。咁但系你着西装，下边整两个胶袋啊？ 咁你係點啊？ 嗱，如果我係不如你就繼續保持住馬騮嘅造型食嗰餐飯算啦。 嗰度冇得賣啊！嗰度即係廣州塔嗰度咧，當時咧係比較荒忙。 哎呀死咯！咁你全晚你都係赤腳啊？ 就膠袋， 係啊，個膠袋梗唔要啦。 唔係喎，我寧願加個膠袋喎。咁我係今日嘅馬騮造型，我 但係你上身西裝下腳就冇嘢啊， 冇嘢啦。我於是喂，你幫我買對襪嚟啊，即係黑色嘅襪都好 啊。係啊，係啊。你自己扮咯，扮咗對 西裝有兩隻白腳。 唔係我知啊，文人借支曬 pen 筆啊，有字一隻腳， 畫咗對鞋，畫隻鞋， 畫隻鞋出嚟。 係啊，得噶， 借翻條鞋帶黐上。 冇錯啦，我覺得成件事好馬騮。 我都覺得係好馬老師啊！ 你真係情何以堪？跟住有啲領導，喂，你上台講兩句啊！我上台， 你睇下我啲腳先啦。 你應該咁講，做領導係要腳踏實地嘅。我哋行都唔著，咁樣兜翻佢，係 啦。我哋係好貼地嘅， 好貼地嘅。 你唔好以為我哋好離地。 我哋唔著鞋嘅。 嗰次真係尷尬到暈。 你真係撞車。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警方国安处人员上午接近11:00去到天后飞龙台，上门拘捕已解散的支联会前副主席何俊仁，他被反手锁上手铐，由警员押上私家车离开。据了解，何俊仁在保释期间涉嫌干扰证人，妨碍司法公正。何俊仁早前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一直被还押，直至去年8月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获批，保释条件包括70万现金担保，不得发放或者转载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言论，不得联络任何外国官员和议员等。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日下午将会同广东省省长黄伟忠在香港举行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是事隔两年再次召开联席会议，亦都是4年来联席会议首次以实体形式召开。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联席会议将会讨论怎样在大湾区内注入更大的动能，达至互利共赢，有信心会议可以达至成果， 加强和深化区内合作。他说湾区内九加二城市各有不同的优势，容易发挥协同效应。李家超又说听日将会召开特区政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全体会议，深入讨论制定政策带领香港融入国家发展。荔枝角消防局局长梁建明说，一架九巴昨日在呈祥道撞驳之后倾侧，当时有58个乘客在上层被困，下层有4个乘客被困，由于不能够确定车身的情况，有翻侧危机，需要先巩固车身才能够拯救乘客。梁建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消防透过快速车身稳固系统，以快速稳定杆和绳索巩固车身，防止巴士继续倾侧。坍塌搜救专队人员评估之后，确保巴士稳定，消防员到上层协助乘客逐一疏散，总共用了一个钟头17分钟疏散全部乘客。他又说尽量希望被困的乘客不要走动，以免巴士晃动，减低翻侧的机会。当时又将一部消防车驶近巴士附近，因为上层仍然有乘客，万一巴士翻侧，可以靠向消防车，减低巴士乘客严重受伤。法国国民议会未能够通过反对派提出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之后，首都巴黎市中心有示威者焚烧垃圾抗议，并且同警方冲突，防暴警察施放催泪气体驱散。由左派政党发起的不信任动议获得278票支持，较通过所需的287票只是差9票。至于极右翼国民联盟提出的不信任动议只是获得94票支持。议长宣布表决结果代表国会已经批准政府提出的退休制度改革法案。马克龙政府上星期引用宪法条款不经国民议会表决通过退休制度改革法案，触发众多议员不满，在野党其后对政府提出不信任动议。有左翼领袖表明将会竭尽所能阻止改革生效，反对派亦都计划将法案诉诸宪法委员会审查，如果委员会裁定法案违宪，可以决定取消全部或者部分的条文。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吹和缓日偏南风。展望听日日间炎热，有一两阵骤雨，随后两三日骤雨逐渐增多，同埋有雷暴。周末至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28点，升27点，总成交金额467.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8点，升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盈富基金19.23，升2仙。腾讯控股333元，跌个8。恒生中国企业65.12跌2.6，阿里巴巴78.75跌4.5，友邦保险77.55升个9，药明生物48.2升3.05，美团126.2跌2.7，中移动62.55跌1.05，汇丰控股51.35升9，百度集团144.7升个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日元131.26，瑞士法郎0.929，加元1.368，人民币6.881，英镑对美元1.226，欧元对美元1.072，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2。港金报18530元，跌2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3.5 点五美元，卖出1983.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车多，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车龙喺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翻油塘方向啦，近住定富街一段车多缓慢。另外西九龙走廊由于有道路工程，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介乎东京街西至到发祥街一段啦，慢线咧系封闭噶，咁影响到而家丽桥去美孚咧都系挤塞，龙尾排到去港湾豪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行政大楼来回、天水围天影路屯门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佩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光辉广播九十五载，香港电台十大中文金曲。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奖，苏永康那谁？ 路搭路，风一吹，羡慕变那谁？从何时你学会洒脱面对？ 全球华人至尊金曲，莫文蔚，呼吸有害。 旧事物充斥空气内，一呼一吸都有害。 光辉广播九十五载，开创金曲新时代。广播九十五周年十大中文金曲颁奖音乐会，5月6日红磡香港体育馆隆重举行。 打咗针未啊？ 打咗新冠疫苗啦，但仲会打另一种。 另一种 系流感针啊，两种疫苗一样咁重要，唔好顾此失彼。同时患上流感同新冠肺炎，病情可能会更严重。接种流感疫苗可以减低入院嘅机会，缩短住院时间，保护自己同身边人。尽早接种呢两种疫苗啦！ 齐齐防流感，年年要打针，请浏览 chp.gov.hk。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系唔系一个贪靓嘅人？ 有人每日照镜。 头先马老师咧就讲到咧，佢做一个赤脚大仙，全晚咧就唔着鞋。 咁你嗰日都唔系贪靓，你系因为你有咩噶嘛？你有个主题啊嘛。 你知唔知啊？后来嗰个晏昼嗰个宴会咧，我特登买一套西装，整好 咩色啊？紫色啊？咁我就话你贪靓， 粉红色。 哇！ 真系啊 ！OK OK，、哎、你赢你赢。 咩啊？头先就 系杨前辈讲 嘅 ugly beauty 咯，ugly fashion 就系粉红色。 你讲咩话？ 唔系啊，即系话你 fashion 啊，马老师 咩词话？头先系嘛 ？beauty 啊 ，beautiful。 咁你有冇试过一啲咁样嘅好得人惊嘅颜色啊？你会觉得就系冇诶？我觉得应该阿 Michael 有试过， 有试过 系啦， 有试过。 我记得有一次 红 系咪？唔系试过有一次咧，就系做金曲嘅，做司仪嘅。咁我真系唔系好识嘅呢方面。咁喺嗰阵时咪好兴去系咪百利咧？我唔记得尖沙咀嗰啲 买西装嘅 卖好多好特别嘅衫嘅。咁我买咗一套咧。是銀色的銀色的。 咦佢冇嗰啲。 反光嗰啲銀反光嗰啲銀色呢、啊、好似水銀嗰啲咁嘅色嘅。咁、啊、我自己觉得上镜就。 你自己帮自己揀嘅。 我自己帮自己揀、啊。我唔知道我冇睇但係起码会啲人会见到銀色嘅。 有冇反光板 真係殘忍喎。 有冇反光板 喎。你唔係你唔好喐我想睇呀、啊。係呀、啊、 真係可以照到自己个样嗰啲咁嘅。是即系夸张少少咯，我自己心里谂翻，但系就好抢眼咯， 成场都望到你， 系啊， 一定啦，同埋啲哎呀，哇好犀利， 好似 反光板，反光板， 好差 啊！因为你贪靓，即系有时你自己冇嗰个 judgment， 或者你唔知佢点样去拣一啲。 你从来唔会谂过嘅，就会嗌啲美子啊，或者好似头先我哋喺咪后度讲下 Brian 啊，揾个 stylist 啊去睇啊，帮你借衫啊，或者系化妆啊梳头。 其实有阵时咧，我又唔中意人哋帮我拣嘅，因为有时咧，嗱，譬如以前都试过影一啲嘅制服啦吓，诶，唔系应该话影一啲嘅宣传相啦，影一啲宣传相。嗱，有张旧相咧，其实咧我从来都唔中意嘅。我同阿李丽蕊嗰阵时影嘅，如果阿李丽蕊记得嘅话， 我想睇啊， 你记唔记得？ 佢成日 po 出嚟噶，我俾你睇啊，我知道你讲紧边个，我整个屎咩诶，色啊茂嚟头噶嘛，我系整。 你系扎咗好多辫仔 ，OK 喎、啊， 我真系觉得你搽到好黑， 系啊系啊，眉黑噶嘛。 我 咧、 就整两撇黑色嘅嗰啲小新眉嗰啲咁样， 系啊， 蜡笔小新眉，我系唔中意嘅。但系嗰阵时你知道咧，我哋冇乜声出噶嘛。喂，你着一件衫，你咁样化，咁照影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有时美子帮你拣咧，你未必啱你自己心，除非你自己睇自己嘅样系有一套。方法噶嘛， 所以咪好悶咯。 唔係你呢個 image， 我覺得好 match， 好出啦。 係啊， 你記得嗰張啊？ 我記得， 我記 得，我記 得。好黑噶嘛，即係面口。 係 啊， 都係 嘅。 有時人哋睇自己同自己睇自己，不過即係如果個真係一個專業嘅形象造型師啊咁。信佢咯，同埋出到嚟大家都話好睇，係嘛？ 我都試過有一次係咁樣嘅，因為其實會嘅，你會覺得就係某個角度或者我自己嗰個化妝咧，一定要有一啲嘢咧，你係會堅持嘅。例如我嗰陣時候我一定要畫好黑嘅眼線，但係其實有時係唔需要嘅。我都記得我有聽過嘅就係鄭秀文，佢都係嘅，堅持就算你乜嘢都眉都唔俾我都得，但係一定要俾我好黑嘅眼線。我非常之認同啊！咁但係總之你就會有呢啲執著咯，你係會覺得我咁樣先精神咯。如果你冇唔俾我畫眼線嘅話，即係等於唔俾我著衫一樣咯。 即係好唔聚財啊！ 唔聚財係呢兩字形容得好好，你係冇信心嘅，你係覺得我點樣都我都唔會好睇噶啦。咁跟住我試過有一次就非常之大膽啦，咁就因為係某個嘅電台嘅頒獎典禮，我其實只係出一出嘅啫。你叫出一出嘅話，你嗰幾分鐘就更加重要啦，係咪？好啦，咁我就出去做啲乜嘢呢？我出去咧真係捽碟啫，扮一個 DJ， 係一個頒獎典禮嘅 opening。咁我就更加覺得嘅就係得我一個啫喎。 哇，好緊要喎！ 係咪好緊要？ 焦點喎。 係啦，跟住咧，仲要係嘅邊個咧？會出嚟唱歌咧？跟住我捽完碟之後出嚟嗰個就係庾澄慶。 哇！ 所以咧，我就真係要諗得好緊要，就係話我著啲咩衫咧？我既要好爆嘅，因為係一個 opening。仲有嘅就之後，我係要介紹庾澄慶出嚟嘅話，其實有好多嘢你係需要同佢哋要磨合，同埋有好多嘢你係要爆得嚟嘅話，你唔可以太搶，係咪啊？但係你又唔可以太過收埋，又太過 under 嘅， 一定要先聲奪人。 你嗰個拿捏就係要好準啦。好啦，咁跟住佢哋又話，咪先從你嗰件衫，又或者係你著啲咩衫咩啦。咁既然你係一個女嘅 DJ， 咁當然嘅就係女嘅 DJ 你會 say 個性感啲啦。呢兩個字咧就我唔得啦。 系咩？ 你接受？我意思系你接受啊？ 呢两个字，我当之无愧啦， 挥洒自如啊！ 呢啲就系你嘅位啦。即系其实头先 Michael 有讲到，有啲位你系不能逾越噶嘛，系咪？就系你会觉得我太过夸张，唔啱我咯，或者我点样嘅话影乜影我都好肉酸咯，就系咁样啦。佢同我讲嗰阵唔系一定要，起码一定要性感。性感有好多种演绎嘅，系咪？你包到好实又系叫做性感，你着得比较少啲又叫做性感，咁啊你自己拿捏咯，咁咯，咁样做到。最後尾嘅時候，我真係百思不得其解。你要我性感，我可以點樣呢？咁跟住我就冇辦法啦。咁啊，嗰次就揾咗一個朋友，佢有一個嘅就係專業嘅造型師。咁佢就話，如果係咁嘅話，就應該要帶你去買衫開始。唔好话即系再系好普通咁，可能系着件吊带嘅背心咁样，我就喂可以 cheap 噶，可以系 cheap 噶。若果你唔嗰个质料系唔靓嘅话咧，你出到嚟你俾人种感觉， 或者你 嗰啲 头皮噶 decoration 啦， 系啦，咁啊 decoration 又可以嘅就系乜嘢咧？唔通你整啲闪粉喺度，即系嗰啲就会变咗。 或者一隻銀蝴蝶， 係啦，可以咁嘅。咁所以我就嚇咁緊要，淨係買一件背心都要佢係買一件背心都好緊要。特別係你越少嘢，就要越精。 係， 我記得佢咁同我講。 嗰啲咩魔鬼在細節啊？ 係啊，佢啲光打落去，又或者係你要點樣再加啲嘢嘅話，會令到你好似有少少嘢咁樣。咁嗰啲就係嗰啲細節嘅位。咁我就帶咗去有某一間嘅就係 J 字頭嗰間好貴嗰間嘢咧。咁你就去買啦。哇！我已經真係～飙晒汗，求其你攞件唔知啲咩咁样，喺嗰阵时候，冇错， 要啊， 一件普通嘅 T 恤，系当年，哇， 好肉赤噶，但你又唔夠膽唔花呢筆錢啊！ 但你行入去，你預咗係咁噶啦。 而且佢同我講句，我買我唔係就係買一件啊，係、哦、啊，我應該要買幾件。 點解啊？你嗰晚著一件嘅啫嘛， 唔係啊，要襯啊，係、哦、啊，我唔可能嘅就係話我而家同你買咗一件啫，我翻到可能襯，雖然你而家喺呢度著，你會著得好睇，但係可能我有啲衫啊，你嗰啲化妝啊，嗯、啊加埋嘅話，我會覺得啊，其實白色 嗰幾分鐘可能幾萬蚊嘅咯喎。 就係、是、咯，就係、是、要錢咯，係啊，就係、是、要錢去堆砌咯。咁跟住佢就買咗，我諗兩至三件到啦。哇，埋單好肉赤，咁但係真冇計，即係 攞出嚟靚就得㗎啦。 係啦，扁塌塌一個袋咁，幾千蚊。 哇！俾人搶咗你啊，弊家伙啦！ 哇，珍而重之咁樣拎翻屋企，咁跟住就要開會啊！究竟佢個頭係點啦？點乜咩啦？咁啊，著啲咩嘢啦？你有你屋企有冇啲咩嘢要帶去啦？咁樣跟住嗰日咧就著啦，著咗之後嘅話，咁跟住咧我真係好唔自在。其實只不過係一件普通嘅吊帶嘅背心，嗯、但係個問題在佢前邊有啲哇好光光閃閃嘅一啲、嗯、即係accessories 嘅。咁跟住收尾咧，我就覺得好唔舒服嘅話咧，我就著咗一件褸喺出邊。 哇！又俾人 冚 啦， 冚曬嗰幾千蚊 你嗰啲， 有冇搞錯啊？ 冚珍珠啊！ 咁辛苦買件咁嘅衫。 咁我就覺得佢話，其實我可唔可以喺上面嗰度，即係掩掩養養？你明唔明？你見到啲唔見到啲之間，我 肉露橫藏啊！ 咁跟住嗰個真係嬲到咧， 粉色底衫一扮。 咁跟住收尾佢就同我講，佢就我唔理啊，總之我要你除。 哦，呢個就係你嘅造型師講 係啦。佢個角度就係、是，已經喺度數緊，佢就我唔理，我唔理啊，總之我一定要你除，嗯、即係你出邊嗰件衫唔可以著上去。咁跟住收尾我就唔得咧，唔得咧咁樣，差唔多要上去嘅時候，佢喺後邊嗰度 track 成件衫就除咗啦，佢即刻跑走咗。你冇仇報啦，咁跟住你咪上去，咁咪做完你啲嘢之後，跟住落嚟係每一個人都同你講，佢就話：哇，你今日真係脫胎換骨，嗯、你今日真係全個人完全唔同。 但係咪先嗱？你要擺低自己心魔嘛，即係你要擺低自己本來唔接受嗰樣嘢。 我冇得唔擺低啊嘛。 你豁出去㗎啦，你企出台。 嗰陣時候佢我唔理，總之我一定要你除。 你真系多得你嗰个造型师、哦，系男仔定女仔嚟噶？ 系男仔嚟嘅。 O K， 佢应该系男仔。 我明 明嘅， 唔系啊！你有啲人唔知嘅，你有啲人唔知 嘅。睇如果佢真系专业嘅，你要信佢眼光。 系啊，我信佢咯。 我觉得男仔睇女仔系啱啲。 佢哋都系咁讲，佢就话所以咧，你会发觉就系好嘅化妆师、嗯，其实应该系男仔嚟嘅，因为佢哋会唔带有任何嘅妒忌心，佢只系务求将你化得靓、嗯。但系若果你话系女仔嘅化妆师嘅话， 咁靓啦， 哎呀，唔即系唔担保嘅就系佢会留一笔咯，你明唔明啊？佢会留一手喺你身上面。未必會將你化得最靚。 有相嘅，有相嘅。 我唔知道炒唔炒得翻啊，係、 嗯、啊。期待你同阿 Michael 大佬嗰張先陣間。 我哋遲啲都行紅地氈啦。 係啊， 係喎。咁我哋咩造型好啊？ 我哋就喂搞個掛羊頭賣馬肉啦。 不如你試下今次唔好著鞋啊，或者淨係著鞋，淨係著鞋。 你啊，你唔使著鞋啊。 你照亮我的心灵，我擦亮了你眼睛，答案是每种心情可以和应，愿你放任好声，力轻碎，元气减退，光阴不足轻剑堡垒，若是登对，不怕未来时光冲淡美丽，也会寻到乐趣。如果走失了成一个面对，人不可推算明天那情绪，想亲你直到苍天都累，若你愿意共我成为彼此一对，如果可跟你活多百二岁，幸福得将老年的噩梦粉碎，想相随做对浪漫伴侣，一起老去。 新一张去追。 有时咧做呢一个幕前咧演出咧，或者譬如 Sarah 先嗰啲咁样，即系要上舞台咧，系真系有一个压力，就系你惊自己唔系用最好嗰个样见人啊，嗬、 嗯。 咁所以我对呢一样嘢，真系要阿马老师，即系上次演出嘅时候都落咗好多心机啊，系嘛？即系 上次演出， 我同佢试过一次做呢一个舞台剧啊嘛，好多年之前，如果你记得，911嗰阵时，即系你记唔记得嗰次啊？ 20年前， 二十年前啊，曾经有一次，我哋都好多心机摆咗个服装啊， 要嘅。我覺得人哋嚟睇咧，除咗睇你即係聽你講嘢、唱歌之外咧、都想睇下你啲造型啊，喺舞台嗰啲精彩演出，我覺得要花心思。 演員嘅壓力啊，呢、這個就係、是、嚇。 嗯， 啊，八人仔而家就開始越嚟越領略到呢樣嘢啦。 要啊，即係我想講，譬如你個外表行出嚟，即係精神啲咧，你真係做嗰件事咧，個魄力啊，個信心啊，都會大啲嘅。 嗯， 係㗎，即 係件好嘅衫同一件普通嘅衫已經兩個感覺。 我哋系做幕前啦，但我见到有啲朋友留言咧，佢就每日翻工前咧，又会即系留意照左照右照啊，又吹头啊，又即系都系自己一个对自己一个信心嘅打造嚟嘅。 喂，做 sales 嗰啲先系啊，嗰套战衣几紧要。 系啊，战衣， 男男女女都系，你要见客咧，你真系要执正啲，千祈唔好好似我咁。着件顏色底衫喺裏邊， 唔係之前都分享過啦。呢、這個 first impression 嘛，第一印象嘛，都好緊要嘅。同、 埋 我成日覺得咧，即係頭先講嗰啲，譬如衫啊、頭啊、裝啊，呢啲都係外在嘅嘢咯。我覺得咧有個貪靚，我自己呢個好，我都認貪靚。呢、這個就係咩咧？我會買好多身邊嘅一啲抗氧化食物，即係我會成日都好中意食好多水果啦。 因為有專內型專外 啊。係啦，你裏邊都要搞啊！我試過買嗰部咧，嗰啲叫咩啊？哇，羊好個名好好聽噶。得得得嗰個牌子咧就係咩？有個叫養生機啊！哇，聽完咁樣好勁啊，幾千蚊部，我心諗買唔買好咧？ 咁但係養生機佢點樣養法咧？ 其實佢 blend 得好啲嘅，真係 blend 得好啲。 唔係，係㗎， 你自己屋企 blend 得 blend 到兩千。 我真係。 飲過啲普通 blender， 我買咗，同埋之後我就同即係同我屋企人成日都抌啲紅番石榴啊，煮啲成乜都炸嘅，真係飲落去個人係覺得成啲嗱，我唔知係咪心理作用啦， 感覺良好啫。 但係呢啲我就會即係 幾千蚊喎， 幾千蚊咯。同埋有時咧，咪有啲咩即係我都踏入三字頭啦，我都要開始 要諗下呢樣嘢啦。 即係 可能係有用嘅，同埋即係有好多咧嗰啲咩抗氧化 supplement 啦，有啲咩番茄素啊嗰啲咧，乜都 你會不惜工本嘅，即係你會買嘅， 都會買，同埋我即係會食嘅。有啲人買完一攞唔食噶嘛，有啲咩譬如問下阿蘭啦，又介紹我飲一隻似牛奶嘅湯啦。 聽聞好似有用， 有用 啊！佢話有用，唔 貴 嘅 呢啲廿零蚊啫。佢話咁一包可能一日慢慢臨瞓覺前飲，飲完之後第二日啲皮膚或者個精神狀態又好啲嘅喎。 係啦， 俾我摸下。 就係貨佢嘅就係佢個 收咗咪先， 佢啲咩腸胃唔係太吸收，係啦，佢覺得自己腸胃唔係咁好，咁就阿蘭就介紹咗俾佢，咁就好似話飲完之後又會好啲。 似湯嘅牛奶，我都仲未定。 喂，但係呢一樣嘢會唔會係同靚有關咧？即係定係其實同自己嘅健康有關？你係 take care 自己啊？ 靚同健康 都有關， 因為你個底，你個嗰個嗰個。base 好咗嘅時候，你出面譬如一件普通嘅衫啊，或者一個簡單嘅裝，其實都已經係錦上添花。 呢一樣嘢我就贊成嘅，所以就係你會發覺嘅就係人咧，其實咧都幾恐怖喎。你有冇試過嘅就係睇自己就最肥啦、最歪啦、最憎自己嗰陣時候嗰個樣嘅時候，嗰都唔係我嚟嘅， 仲有輻射咁嘅。 你有冇見過係？ 有啊， 又或者係真係好似浮屍浸咗，浸咗幾日。 但 係 最慘 咧， 最慘係嗰個時間咧， 變成咁 嘅。 嗰個時間自己唔覺得自己有咩問題喎，即係有一段時間我睇。睇翻你话，点解嗰时咁撇咁歪嘅样，就系嗰时唔觉噶。我自己啊， 所以你话人系几 flexible， 你系可以变成一个咁丑样，但系嗰时可能你可能减翻你嗰啲磅数啊，或者你 take care 下自己啊，你会觉得嗰种哇又可以咁靓噶。有时你会觉得嗰啲人肥到咧，就里面其实藏咗一个好靓嘅自己喺里面嘅，搵啲嘢包住晒噶咋。 所以人哋话啊嘛，冇乜冇唔靓嘅，只有即系懒嘅。 我试过有一次去睇衫啦，行入去啊睇啲恤衫啦，跟住个小姐行埋嚟，先生。你又咪想試恤衫？我係啊，不如你過嚟呢一邊啦，我跟住過去啦。佢介紹 大碼嗰啲 肚腩型恤衫， 有肚腩型恤衫嘅， 有啊。而家冇啦。 個 cutting 係點㗎？ 佢係 fit 咗你個 後面直嘅，前面好似個 B 咁樣，大 B 真係有 好似個 B 啊！ 而家冇咗啦， 好似個世界 B 啊！ 你死都唔肯买系咪？ 我死都唔肯 买，你肯赢你，我边有肚腩啫？ 佢嘅观察系啱嘅，你真系要买嗰阵时。 我嗰次真系好震惊，我真系好唔开心啊！同埋我一睇到衫咧，我觉得好肉酸唔 靓。系啊，有时其实去买衫，我觉得咧都系一个好大嘅心理压力嚟。 我谂头先个 B 字。似胸围 系啊， 系喎， 唔系啊，似孕妇嗰啲 大肚衫。 但系真系要有呢一啲咁嘅人咧，当头棒喝一下咧，你就会知。因为我试过咧，我以前咧有一段时间都好瘦啦，我成日入出去我就觉得啊，你啲衫咧就冇呢个 size 啊，点解啊？我哋冇 XS。你明唔明啊？嗰阵时我觉得好开心啊，行翻出嚟嗰时候简直系有光环个头。跟住有一段时间入去嘅时候嘅话，就会同佢讲，佢就话唔该你俾一个 S 我，我觉得自己已经肥咗啦。跟住佢就啊，你唔得，你可以着，你要着。 好尴尬喎，真系 一棍勾落嚟， 真系当头棒喝。佢个样我就话唔得个 S， 你着唔到。 我连头条西装裤咧就买咗35，我真系好后悔。 冇啦，你而家一路咁样减嘅话，你一定会着到嘅。 点啊？ 如果要讲一句说话形容风骚快活人，你会点讲啊？ 我系拜仁仔阮仲仁 ，El programa es estupendo。我讲嘅系西班牙话。 我系瑞瑞，风骚开朗人好好听啊！我讲嘅系客家话。 我系马小强，风骚快活人好难听啊！ 吓、啊，你讲乜嘢啊？ 我讲嘅系反话。 我是梁继昌，风骚快活人好好听啊！我讲的梗是真话啦。 阿 Sir 阿 Sir， 快啲过嚟啊！我有人要帮手啊 ！Help help， 阿 Sir help， 阿 Sir 阿 Sir 啊！ 喂，我是福尔摩 K， 有咩帮到你？ 早晨 ，KK Sir， 哇 ，KK Sir， 上个礼拜好精彩， 系啊， 你有冇呃我 噶，我心灵好脆弱噶，唔好欺骗我。 唔系喎，你咁强壮嘅外表，冇理由咁脆弱嘅心灵。 系咯，你个外表 中干 啊 嘛。 系啊，都专登走埋嚟同你讲啊，我目睹呢件事啊，可以做证人。 多咗啦，粉丝啊，吓 粉丝我哋放汤六又食几好 食。当然啦，阿基基常带嚟嘅呢啲环节，其实都提醒我哋吓，呢个世界上系有罪案嘅。不过犯咗罪嘅人，做咗错事嘅人，亦都系好似上次阿基基常所讲吓，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冇错，犯咗事嘅话，自己都天理不容嘅。其实我想问一问 K K Sir 咧，若果你而家咁受欢迎嘅话，你可唔可以自己整一个教 ？K K 瞓觉， 我就最中意瞓觉。O K， 呢个教我系好信奉嘅，每晚都要做一次瞓觉。 唔单止你，系每一个人都好信奉嘅。 而呢一只教咧对身体好嘅，不过呢个世界上有一种叫邪教咧，就唔系咁好听个名嗰字。 冇错，邪啊嘛，梗系唔好啦。我哋正噶嘛， 但系邪不能胜正噶嘛。 今礼拜话题咁，梗系讲邪教啦， 冇错冇错，沸沸扬扬啦呢个议题 吓，真系沸沸扬扬。 哦，究竟香港有冇邪教咧？其实 吓，系啊，有冇咧？ 有冇？ 邪教点定义？ 系系系，点定义啊？ 定义就冇得定义噶啦，即系因为点啊？所有教香港嘅宗教自由嘅地方啦，即系你信奉乜嘢嘅教派啊，或者边个宗教，纯粹系自由嚟。因为冇问题嘅， 冇错。 O K， 咁但系中间牵涉到话邪教里边咧，即系如果我记得啊，我当时后生嘅时候，九十年代末嘅时间，喺二千年之前咧，香港确系有邪教嘅情况出现。系、啊，真系嘅，有冇听过一个叫青龙教啊？ 冇喎、啊， 我觉得 神龙教你系咁某个小说嚟讲嘅， 小说里边 冇错。青龙教里边当时咧喺二千年之前，我冇记错啦，就系、是、活跃喺深水埗区一带，而佢哋。當時呃嘅女仔咧，就會喺旺角裏邊從事一啲賣淫嘅活動。啊！嗰啲青龍教你哋冇聽過，原來 啊， 你 意 思係咪即 係冇聽過二千年嘅千年蟲啊？ 有 千年蟲係哋話可以盜蟲藥食咁噶嘛？其實個概念都差唔多。因為當時咧二千年咧嗰個話千禧年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咧就借住呢個咁嘅年份裏邊就 世界末日啦嘛。 冇錯， 你知唔知有幾人喺街賣殺蟲水添啊？ 咪就係盜蟲藥啊嘛，係值錢嘢嚟㗎。 我哋電腦 咧，冇錯，冇錯， 零零零零零零零一零一零咁樣冇曬啊嘛， 存款會冇曬啊。 系啊， 咁啊，当时喺九零年代中期嘅时候咧，就冒起咗一个叫青龙教。其实青龙教个教派里边咧，就系即系茅山嘅一种嚟嘅。 嗯， 咁佢当然个所谓嘅教坛里边咧，有啲神坛喺度啦，啲神坛红卜卜啊，满天咁嘅像喺度摆晒喺度，啲咁嘅神像啊，各样嘢啦咁样。咁呢、這个。當時呢個青龍教咧有個教主嘅都有名嘅，你抄翻啦，就唔知乜乜龍咁樣嘅嚇。咁咧就佢就招攬一扎咧，佢睇準呢個機會之後咧，佢招攬咗一扎我哋俗稱嘅姑爺仔咧，即係入咗個佢哋嘅教先，然後咧就放佢出去咧，就揾一啲心靈脆弱嘅女仔，啊呃佢哋咧，向 即係用愛情嘅。 其中一種，咁但係咧，通常佢呃咗呢啲女仔入教之後咧，就話俾佢聽咧，信呢個教咧能夠永生啦，因為二千年來臨啊，世界末日啦，各樣嘢咧， 咁將二千年拉埋落去， 拉埋落去改，咁咧就啊，咁咧由於你哋要即係要得到永生嘅話咧，你哋就本身你又要奉獻嘅咯，奉獻你邊失你個肉體裏面要受傷害嘅咯，咁嚟欺騙佢哋咯。 点解会可以呢？因为其实你已经无日无之有呢啲咁嘅嘢，咁你点解女士 冇咗？嗱，而家讲紧系二千年之前嘅嗱，当年咧佢哋揾他嘅好识揾嘅，佢揾一啲比较心灵脆弱嘅女仔，即系我会觉得佢哋好识揾呢啲他嘅，因为呢啲女仔比较容易被呃，里面有啲特点，啲特点系咩咧？ 冇家庭温暖， 冇家庭温暖一定系啦，家庭嘅关系疏离啦，或者佢父母屋企人里边受到一啲即系突如其来嘅巨变啦，譬如严重患病甚至乎死亡啊、交通意外啊咁样，佢哋啲女仔里边咧个心里边唔舒服。通常呢啲女仔里边咧唔系一个个 mental strength， 即系我哋个心理抗压力唔高嘅人嚟。 个心理质素， 心理质素唔够。咁佢遇到一啲青龙教派出嚟嗰啲靓男仔啊，咁啊就对嘘寒问暖啊，呵护备至 安慰佢， 俾钱去安佢解决一啲钱银上嘅问题啊，呵护佢啊咁样，佢咪觉得有个寄托咯，从而带佢入会。一入佢会嘅时候咧，佢哋就会同佢喺个教坛上。面对宣誓啊，又点样去即系做一啲仪式啊，跟住咧就攻击，就会用个洗脑嘅方法洗呢班女仔。个洗脑方法好简单嘅，就话其实咧你而家咁样咧，你自己冇乜嘢啦，但系你屋企人受苦，你知唔知点解啊？因为咧就系你前一生作嘅业，你今生要报啊。 但你报唔喺你身上，报喺你屋企人啊， 惨咧！你一班 女仔都觉得好内疚 啊。 其实我做错事，你报我啊嘛？点解你要报我父母啊？报我兄弟姊妹啊？唔应该噶咁样，佢就觉得内疚。咁一有个内疚心嘅时候，佢想去补偿。佢哋往往呢啲咁嘅邪教咧，就捉住呢啲咁嘅少女。弱即系脆弱嘅心灵，同埋有一种好似有个 guilty mind， 即系犯罪感啊！因为我嘅唔啱，系啦，累到屋企人受苦，爸爸妈妈可能有病，即系兄弟屋企里边一啲人咧关系又成日闹交啊，各样嘢财困啊，或者系咁样，咁佢咪去。就去解決呢個問題咯，咁佢咪嗰個教嗰啲教咧就話啊，你要奉獻啊，你要咧就用一個咁嘅即係某一啲我哋叫男女交歡嘅方法去同你轉運啊，同埋咧叫你贖罪， 洗清嗰啲罪， 洗清啲罪孽，要交個身體出嚟洗清個罪孽咁樣。 你點 prove 俾我知道你真係可以做咗呢啲嘢之後啊？係 咁當時梗係用佢力， 佢一定會， 佢有啲氣質噶嘛。佢有啲氣質噶嘛，佢有啲信徒係男人去呃佢嗰啲女仔噶嘛，咁當然有啲情況可以俾到一啲所謂嘅温暖佢啦、尤其是呢個男仔對佢心靈個慰藉，令到佢個女仔相信啊，我付出咗我身體。佢同你，你真係好咗、我真係有啲人關心、有啲心靈上嘅慰藉、咁用呢個方法咯。咁當時咧，呢啲咁嘅女仔咧，佢哋喺嗰個行頭裏邊就有一個叫法嘅叫青龍女啊。呢青龍女裏邊點樣後尾即係俾佢哋即係去利用到係點咧？就係呢個啲教壇裏邊喺深水埗石硤尾長沙灣一帶。咁而呢啲女仔之後俾佢呃咗之後咧，開始有一啲叫所謂合歡而洗脱嗰個罪孽嘅嘢之後，久而久之佢習慣咗之後咧，佢就擁埋佢出去即係接。即係接客啦，我哋叫做 賺錢， 賣淫 咪 賺錢啦，就將佢哋賣淫所得嘅錢裏邊咧，就 奉獻 埋俾個教廷上個教會上邊，咁你洗嘅罪孽又多啲啦。咁等到你第日嘅時候咧，唔止你得永生啦，你個屋企人過咗身之後咧，你同佢贖咗罪，佢都可以得永生啦。 哇！你 即係當時係咁樣，真 講到識飛咁 嗱，呢樣嘢真嘅。 我想請教呢、這個青龍教係中式定西式 嘅？中式嘅，因為頭先我講過係茅山嘅一種嚟，佢哋嘅起源都係茅山嘅一種嚟。咁、如果大家你抄翻歷史嘅話，當時喺1996-97年嘅時間咧，曾經係倒破咗6-7個呢咁嘅教壇，拉咗佢哋嗰個所謂嘅教主，姓好似姓毛嘅，有個龍字喺度嘅咁樣，咁咧就告咗佢上法庭。咁但係上到法庭，點解都唔能夠將佢繩之於法呢？系又咁，你大家要谂啊，点解啲女仔唔肯将佢哋嗰个 唔肯做证人， 系啦，唔肯做证人，点解咧？原来佢哋仲有一个后尾，我哋调查完之后发觉都仲有一个原因，因为咧，佢哋仲有一个好厉害嘅招数，呢个咁嘅邪教就系话，佢哋招揽咗啲女仔，啲女仔开始俾佢哋即系性侵啊，同埋开始卖淫嘅时候咧，被控制嘅时间咧，佢哋要个女仔发一个毒誓，喺个神坛面前跪喺度，要佢发一个毒誓，就话今日。你同呢個奉獻俾個宗教裏面去同你全世贖罪，而目的係得到永生。呢、這個咁嘅秘密，你不能夠向人透露，否則你就天誅地滅啦，發啲好毒嘅誓，你屋企人家破人亡啊，妻離子散啊咁樣，發咗個好毒嘅誓嘅，咁喺神壇面前。咁由於有啲儀式啊，呢啲咁嘅儀式同埋一個誓言咧，咁嘅毒誓咧，入咗啲女仔嘅腦，所以我哋即係拉咗個幕後主持人之後咧，都救咗好多女仔出嚟，啲女仔全部都走口而平。 因為你哋都需要人作證啊嘛， 當然啦，你嗰啲女仔唔企出嚟作證，我哋點樣去證明到佢控制啲女人去賣淫咧？我哋告佢罪名，唔系话告佢开设邪教，开设邪教冇罪名噶嘛？因为头先我讲过宗教自由啊嘛，香港、我哋唔会话拉呢个教，呢、這个教系正教定系邪教冇定义噶嘛。但系你用个宗教去洗咗一部分嘅脑，而令到佢去卖淫，从事一个卖淫嘅工作，而从中榨取嘅利益。我曾经讲过啊嘛，淫业就话我哋去针对就系从中取利，控制卖淫嘅人啊嘛。 你只可以用呢一样嘢， 冇错，就 系 告呢个教主。 点算咧？如果啲女仔个个都守口如瓶， 冇得喐噶。咁所以就算开头罪名成立都好啦，佢一句上诉嘅时候，啲女仔唔肯讲嘢，咁、跟香港嘅法庭就係話，呢個我自己意見啦，即係可能啲法律界人士未必同意。我覺得香港嘅嗰個法律裏邊係趨向於即係、 系唔会有冤狱嘅，咁所以你有疑点个利益永远都归被告嘅，你唔会归去个控方嘅，因为你证明唔到嘛，百分之一百证明唔到个疑点系清除咗嘛，咁呢方面嚟讲喺法律上边嚟讲系对嗰个被告人系有利啊嘛，所以佢咪可以。 但系基本上我有问题啦，咁如果佢哋即系有啲叫做交易啦吓，咁我有嗰啲会计嘅保噶嘛，啲钱嘅收入噶嘛， 系啊， 咁嗰样可唔可以证明就系一啲靠女仔？ 咁个女仔可以登记自己卖淫嗰几多次，佢可以自己用噶嘛啲钱？头先我讲过嘛，我几集前已经讲过，卖淫本身喺香港并非犯法啊嘛，所以女即系一个女仔去卖淫，佢可以登记翻佢自己有几多嘅交易，佢从而去即系做翻佢自己一啲。 就唔可以作证话佢被攞咗啲钱， 系咪你冇证据证明到啲钱系归呢个邪教所得啊，或者呢个教主所得？ 甚至话佢自己自愿嘅，佢被施逼，冇错，被逼被逼。 所以好惨噶，佢控制咗佢思想喺一个洗脑嘅工程咧。呢个用教用一啲即系唔正统嘅宗教去洗一啲心灵脆弱嘅女仔，而令到佢哋去即系奉献嘅身体。然后奉献身体都不特止，仲要奉献身体作为一个身材工具。咁呢个就系我哋当时要打击嘅嘢。咁可幸咧就倒破咗之后咧，虽然呢个教主后尾都即系唔能够将佢绳之于法啦，即系告咗都告唔入嘅。我记得当年都系告唔入。就算告得入都可能系上诉甩咗，我记得系咁上噶。但系到2020年代千年重过咗之后，人就发觉原来世界冇末日。咁呢个谎言就不攻自破啦。但系过去嗰几年里边，都好多少女都俾佢哋。即係犧牲咗啦，咁樣 講咁其實我哋香港嚟講嘅話，咁而家仲有冇呢啲咁樣嘅？ 根據我嘅同啲同事嘅了解，就而家邪教咧就應該咁嘅模式經營，青龍教咁嘅形式經營係冇噶啦。咁但係咧話啊，香港而家嘅有冇再邪教咧？咁我又唔會用邪教嚟形容，我又會用異教嘅一啲。因為宗教裏面咧好多唔同嘅即係宗教啦，即係我哋嘅天主教啊、基督教啊、佛教啊、伊斯蘭教啊，什麼什麼咁樣，好多宗教嘅。咁當然咧，頭先我講過宗教自由，但係喺某一啲教裏面咧，佢會產生一啲叫異教出嚟。我用基督教舉個例子，基督教裏面由於好多唔同嘅堂啊或者派別 教派 係教派咁樣，咁我都識好多朋友係基督徒嚟嘅。咁佢都同我講過就話，近呢幾年咧，就有啲所謂嘅異教徒，佢係信奉基督教先嘅。佢入咗呢個堂之後咧，佢哋自己本身裏面咧，佢哋個信念個教派有唔同嘅。咁佢哋走嚟叫你啲人走。點解要叫你個正即係俾佢哋覺得係正派啲嘅一個基督徒咧？咁因為佢要入咗你嗰、那個。教会里面同你唱啊，即系大家熟咗先啊，然后先至可以做朋友啊，然后先至可以约你出嚟，即系大家系读经啊，同即系从宗教嘢或者甚至乎做朋友都得噶嘛。佢喺个过程里面就会批评你呢个堂或者呢个教派里边咧， 有咩唔好， 有咩唔好啊？甚至乎系落后咗啦，其实圣经唔系咁样讲啊，佢就将圣经里面咧有啲扭曲咗佢，扭曲咗佢觉得唔系咁样嘅，咁就话不如你嚟我呢个教派。我呢個分支裏面嚟睇下點啊咁樣，咁佢通常揾一啲比較脆弱心靈啲嘅人。頭先我講嘅理論一樣嘅啫，因為你有啲梗有一啲人係個心理質素強嘅，大心臟嘅，有啲梗係心理質素弱嘅，就是、弱小心靈嘅。咁佢專係揾呢啲就叫咗佢過去。咁你可能會問，咁點解要叫佢過去呢？又唔係足球轉會費係嘛？即係唔係踢波嘛？我揾個叻嘅嚟踢我對波，我而家叫你過嚟幫我對波啦。佢又唔係咁樣。由於咧，因為咧佢哋。仍然係睇中某啲人裏邊咧，佢哋有一種奉獻嘅心，佢去榨取佢哋工作上嘅利益。咁啊，叫佢奉獻，不停咁奉獻，不停咁奉獻，就可能佢揾兩萬蚊一個月，佢可能要你奉獻一萬蚊出嚟，或者甚至乎你能力負擔唔起，咁咪7000蚊啦，6000蚊，佢係用呢個方法去榨取你嘅金錢，攞咗你個宗教嘅信仰，同埋攞咗你對我嘅信念。嘅嗰個信任之後咧，我就嫁出嚟今年，所以呢啲我哋會覺得係一種與其話佢邪教，不如話佢異教。佢喺某一個正式嘅宗教裏邊咧分支出嚟，但係佢就有目的嘅。 但係其實佢嗰啲信徒自己自願啊，即係捐贈啦，到後嚟洗咗腦之後，你做唔到嘢， 做唔到嘢㗎， 完全做 因為我係信咗你啊嘛，不如阿契將我信咗你嘅，咁你同我講完，你每次同我傾完偈之後咧，我同你慰藉咗心靈，你每次俾500蚊我得唔得？梗係得啦，邊有犯法啫？ 即係你作從旁，你做唔到啲嘢，你又唔可以拉佢，又唔可以話告佢， 唔可能。 因为佢有一个真诚嘅信念啊嘛，而佢嗰、那个奉献，佢要榨取你奉献嘅手法，亦都系喺个法律容许底下啊嘛， 冇错啦， 冇得喐噶， 正当手法，正当捐献， 冇错冇错。咁、所以而家就系香港个宗教里边咧，就有啲所谓嘅异教嘅情况出现，就系咁样。 咁、唯一嘅建议系咩咧？就是、大家保持强大心脏，唔好有乱信任， 强大心脏，同埋咧就唔总之我都系嗰句，宗教永远系导人向善，唔、会有一个宗教系导人向恶嘅。OK， 呢个第一。第二就是我哋宗教是对我哋即系某一啲人嘅信念啊，一种支持嚟噶，冇即系无可厚非。但系如果太过沉迷落某一个宗教或者某一个信念上边咧，其实好危险。好多时候我哋喺世界上边睇得到咧，点解会有啲咁嘅所谓嘅圣战啊？点解有啲恐怖袭击里边，就系、一啲嗰个宗教里边走咗去极。端狂热嘅人出现嘅问题啊嘛，咁、其实个教义唔系教你咁做噶嘛，系咪啊？你系走到极端啊嘛，咁、你咁咪出现问题咯，所以不能够走极端，不能够走到去一个即系人哋话乜你就系信乜，仍然系保持翻自己个醒觉嘅能力，要信任翻自己嘅智慧，系嘛咁样咯。 好，非常 好，多谢晒 Kiki Sir， 大家保持清醒， 多谢 Kiki Sir， 冇咁讲，冇咁 讲，拜拜。 敞开，邀请间我已负罪，无从找来等待衣裳，潜入了新世代，天已开，把七色鸟兽成灾。想多盼待，沿路有野笑风涛，一更怕走雪人，全部与我碰杯，请一起庆祝缤纷时辰。 快跟跟随，快冲出去。 啦，时间中午12:30嘅啦，室外气温廿五度，相对湿度78%嘅。星期二今日大致多云，两阵嘅骤雨，吹和缓偏南风，未来数天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骤雨。星期五、星期六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噶啦。搭半新闻同埋财经消息之后，翻嚟会有片段人间，留意留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12: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今日下午将会同广东省省长黄伟忠在香港举行粤港合作联席会议，是事隔两年再次召开联席会议，亦都是四年来联席会议首次以实体形式召开。李家超出席行政会议之前话，联席会议将会讨论怎样在大湾区内注入更大动能，达至互利共赢，有信心会议可以达至成果，加强和强化区内的合作。他说湾区内9+2城市各有不同的优势，容易发挥协同效应。李家超又说，明天将会召开特区政府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督导组全体会议，深入讨论制定政策，带领香港融入国家发展。荔枝角消防局局长梁建明说，一架九巴昨日在呈祥道撞博之后倾侧，当时有58个乘客在上层被困，下层有4个乘客被困，由于不能够确定车身的情况，有翻侧的危机，需要先巩固车身才能够拯救乘客。梁建明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消防透过快速车身稳固系统，以快速稳定杆和绳索巩固车身，防止巴士继续倾侧。坍塌搜救专队人员评估之后，确保巴士稳定，消防员去到上层协助乘客逐一疏散，总共用了1小时17分钟疏散全部乘客。他又说，尽量希望被困的乘客不要走动，以免巴士晃动，减低翻侧的机会。当时又将一架消防车驶近巴士附近，因为上层仍然有乘客，万一巴士翻侧，可以靠向消防车，减低巴士乘客严重受伤。平机会提出禁止族内歧视立法方向，包括界定居民来源地，希望将内地居民被歧视的情况作出规范。平机会主席朱敏健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期望有关草案在今个立法年度内提交立法会，未有具体的时间表。他说研究报告2021年已经提交政府考虑，提出方向性的建议，认为族内歧视应该属于违法。平机会亦都考虑到内地来香港的人士，无论是新移民、已成为永久居民、游客或者来港读书等，都应该受到保障，所以以居民来源地或者身份作为定义，可以更清晰地针对内地人被歧视的问题。乌克兰国防部说，被俄罗斯占领的克里米亚北部发生爆炸，摧毁透过铁路运输的俄罗斯巡航导弹。声明没有承认是乌方发动袭击，亦都未有提及被摧毁的导弹数量，只是说这些导弹原本打算给俄罗斯黑海舰队使用，陆地作战范围2500多公里，海上作战范围375公里。俄罗斯传媒引述俄方任命的官员报道，克里米亚北部一座城市遭到无人机攻击，一个男人被无人机碎片击伤，又说有房屋、学校和商店起火，电网亦都受损，但是没有提到任何军事目标遭到破坏。 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一偏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短暂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同埋星期六骤雨增多，同埋有雷暴。下周初气温稍为下降，仍然有几阵雨。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063点，升62点，总成交金额496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升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328点，升81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34.2跌6毫，盈富基金19.26升5仙，恒生中国企业65.26跌1毫2，阿里巴巴79.1跌1毫，友邦保险77.8升2.15，药明生物48.2升3.05，美团126.7跌2.2，中移动62.55跌1.05，汇丰控股51.45升1蚊，百度集团144.8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4，日元131.38，瑞士法郎0.93，加元1.369，人民币6.883，英镑对美元1.23，欧元对美元1.071，澳元对美元0.669，新西兰元对美元0.621。港金报18530蚊，跌2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82美元，卖出1982.1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惊天大案，破冰出击，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破冰行动， 制毒村老大林耀东开始怀疑赵家良是公安的线人， 而同时间主角缉毒警李飞亦开始怀疑赵家良就是自己的生父李建忠，究竟破冰行动的部署工作会不会因而功亏一篑？ 破冰行动，逢星期一至五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搭高铁上广州又开会啊？ 是啊，同间内地企业倾嚟香港上市安排，你呢？翻去你间设计公司啊？ 大湾区发展得咁快，又有好多新措施方便香港人揾工、做生意同创业，咪顺便带几个后生仔去睇下发展潜力。 大湾区打通晒人流、物流、资金流，把握发展嘅机会就更容易啦。 所以话，大湾区发展大把商机。 Hello， 大家好，我是李克勤。我认为一个人如果要过得快活呢，最重要是有工作，有得玩，有生活，有得食，有得瞓。不过如果又要风骚又要快活呢，那就要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晏昼一点，由梁继章、李丽瑞、马小强主持的《风骚快活人》。 片段人间，相伴同行。 无聊望见了友谊，达到理想不太易，即使有信心，斗志却抑止。哎呀！ 边个动晒啲木板喺我门口啊？ 咦，离晒谱，喂，木板边个噶？哦，啲板咁新净，不如冧去抌咗佢，又唔得啊，嘥，哎呀，好重，哎呀， 唔好意思啊，啲木板我噶，我即刻搬翻入屋啊吓，对唔住，对唔住， 哦， 唔好意思， 你噶，你做乜将啲木板冻晒喺我门口啊？ 唔好意思啊，我啱啱新搬嚟嘅，就住喺斜对面529。 啊，靓女、啊，喂喂，靓女，大家邻居，哎呀，算啦算啦，冇所谓、哦，喂，啲板重啊，我帮你搬啦、哦，好嘛，唔使你啊， 唔使啦，你俾翻我，我自己搬得噶啦， 得啦得啦，呢度成条平石村咧，知我龙记最中意帮人噶嘛，嚟啊嚟，等我帮你帮我喂， 哦，系啊， 托关嘢， 唔该晒你啊， 唔使唔使唔使， 呢边啊，小心啊，我帮你好嘛， 唔使唔使唔使，喂，你唔好睇我好似冇乜力咁啊，臭猛啊嘛，我好劲噶，我啲耐力嚟噶，行开啦，咩拍到你啲板，嚟嚟嚟嚟嚟。 唔该晒你啊！唔该晒，系啊系啊，嗰边嗰边。 哎，大低先啊！ 系， 哇！咦，你间屋仔细细间，布置得几骨致， 求其噶啫， 几有心机。吓，两张床，咦？你几多人住啊？ 我两个人住。 哦，老公定男朋友咧？ 唔好意思啊，楼下咧仲有啲嘢我未搬上嚟嘅，我惊抄牌我落去先啊 吓。诶，我同你落去，两个人搬咧快手啲啊，一个人有排搞啊。 哦，唔好意思，我点称呼啊？ 我咪讲咗龙记啊嘛，我姓龙嘅，哥叫龙记，龙记咁噶，叫我龙记啊。 咁啊，龙哥啊，你可唔可以帮我咧抌咗门口嗰堆纸皮箱落街啊？我新搬嚟啊，我唔知道垃圾站喺边啊，我唔想堆喺度阻住人哋。 放心放心，我帮你搞啦。 哦， 系啊，我系龙记啊。咁啊，靓女你冇嚟成日叫你靓女噶嘛？点称呼啊？ 我姓何， 哦、 又唔好意思，我朋友催啊，我落去先啊， 好，得得得，好好好。哎，离晒谱啊！啲垃圾站咁鬼远都有嘅，唉，搞成大半个钟先搞好，激死人！啊，睇下靓女仲有冇嘢帮手先。话埋一阵间咧，佢见我咁辛苦成头汗，扯我又去坐下。整翻罐冻啤酒就正好啦，谂起都开心。哎呀 ，lift 啊 lift 咁慢噶，快啲啦！又真系心急啦。喂，靓女，我翻嚟啦。哎，喂喂，咦，闩晒门，铁闸都拉埋。喂，里边有冇人啊？喂，哦，搞错，真系出咗去喎，咁快嘅？冇人请我饮啤酒，我仲搞餐死添。大包整多两笼，大包整多。喂，哦，有个男仔喺度啊，你咩人啊？揾边个啊？ 叔叔。 喂，叔咩叔啊？好老咩？唔识你、啊，咩事啊？ 妈妈话咧，五二四个叔叔系好人啊，叔叔系、 哎、你噏乜嘢啊你？走啦走啦走走，唔好阻住晒企喺我门口，鬼阻住啊！ 叔叔啊， 原来咁大个高斯高落傻仔嚟嘅，走啊！走唔走啊？阻住我啊！ 龙哥，龙哥，唔好唔好唔好，佢系我个仔嚟啊！佢系咪搞住你？对唔住对唔住吓，对唔住。 原来你个仔，唔好意思，唔系冇嘢冇嘢冇嘢冇嘢，我唔知啫，我唔知啫。唔系， 叔 叔叔叔唔闹人嘅，叔叔同你玩啊啫嘛。 龙哥， 冇事冇事， 对唔住啊 吓， 我个仔佢系唔叻咋，不过佢好乖噶，吓亲你唔好意思啊。 冇嘢冇嘢， 我带佢翻去啊，健仔走啦，唔好阻住叔叔。跟我翻屋企啊！唔好意思啊，龙哥， 唔 好意思， 唔紧要，拜拜。啊，拜拜，拜拜。 早晨，六记食咩啊？今朝？ 照旧啦，我边有新嘢啫？系咁啦， 餐蛋面、热斋饭 ，very good。 小姐几多位？ 老板啊， 系 请问呢一度请唔请兼职啊？ 咦，靓女喎、啊，喂，睇你斯斯文文，你捞过茶记未噶？ 未噶，不过咧，我学嘢好快噶，我咩都做嘅，人工唔系问题，我住楼上嘅啫，我翻工又好方便，哦、一定唔会迟到噶。 咁啊，喂，你有冇兴趣做楼面啊？嗱，55蚊一粒钟，啱嘅即刻开工。 啊，好啊好啊，不过咧，可唔可以日日出粮噶？ 唉，咁多要求噶，唉，是但啦。 啊，仲有啊， 啊点啊？ 我可唔可以带埋个仔嚟开工啊？ 吓，带埋个仔嚟开工？啊，你个仔几大啊？ 佢今年21噶。 21岁仲要凑住？唔系啊嘛？ 系啊，因为咧佢唔识照顾自己啊。老板啊，我要睇实佢啊，所以我要带佢。 哦，低 B 嘅。 喂，我听到你讲嘢啦。咩啊？你咁样话你个仔有冇礼貌噶、啊、你？ 喂，关你鬼事咩？ 你啊低 B 啊！ 喂，你真系好麻烦啊！唔请啊，走啊，走啊，走！ 唔好意思啊，我个仔好乖噶，佢坐埋喺边就得噶啦。 系啊， 你请我啊，老板。 人哋有需要先问你啫嘛，咪当请下人帮下人咯。 唔该你啊，我好需要一份工咧、 啊。唉，得啦，嗱，而家够人手啊，唔请住。嗱、啊，我见你龙记嗰啲 friend 啊，最多请你食早餐，坐低睇下咩啱食啊，我帮你落单。 唔使啦。我走 喂，走咩啊？走，佢话请，梗系食埋先走啦，咁蚀底 吓。唔使啦， 有我喺度，使乜惊？嗌啊，全官嗌，叫。 咁啊， 系啊， 我打包得唔得啊？ 得， 我想打包俾我仔食啊。 哦，佢又未食啊？得，系两份，你又食，佢又食，我请。 哎呀，咁唔得。 得，上次唔好意思啊。喂，我真系唔知佢系你个仔，我好人嚟噶，我嗰日真系唔有心噶，个把口衰嘅啫嘛，你唔好介意啊，我冇恶意啊。 啊，冇事。我叫阿琼，今年46岁。我老公以前是揸的士的，一次交通意外他走了。原本有一笔保险赔给我的仔，最衰是我的叔仔烂赌争落一身债，我奶奶又逼我要攞晒啲赔偿帮叔仔还债，最后奶奶还赶走埋我和健仔添。我一路都是做开美容的，不过有一日我不知道健仔发高烧还挂着开工，最后因为迟了送他看医生，结果造成了终身的遗憾，我好后悔。龙哥啊，我知道你认识得人多，你可不可以介绍份工给我啊？ 可以。想做咩啊？ 我唔怕同你讲啊，因为搬屋同埋帮我爷爷咧办丧事，我所有积蓄用晒啦，我亦都问屋企人借到尽晒，我真系好等钱使咧。 住、喂，咁啊，你系唔系咩工都愿意做先？ 系，我唔怕辛苦噶，我真系咩都做，我有钱揾就得噶啦。 咁样， 不过咁吓，唔正经嘅。我唔会做嘅，仲有啊，我最好可以俾我带埋个仔翻工。 得，帮你。不过你要带埋个仔翻工啊，好多老细真系会皱晒眉，有啲麻烦。得，我帮你问下吓。 叔叔， 系你啊？喂，入嚟，咩事啊？ 到我啊！ 阿妈咧，阿妈去边啊？ 唔知啊！ 好，唔紧要啦，入嚟，我整嘢俾你食。 好嘢啊！多谢叔叔。 哎呀，健仔，你做乜嘢又搞住叔叔啊？你翻过嚟吓，翻过嚟做乜嘢？ 妈妈，肚饿。 肚饿好，翻过嚟。 得，唔紧要。阿健仔，攞包饼，喂，攞两包啲即食嘢。 哎呀，唔使啦，多谢。 要啦。 走啦，健仔。 肚饿啊，好肚饿。 都系要咯。 唔紧要啦，我请佢食啊！嚟咧，攞，揸住。攞去。 哎呀！ 边位啊？ 系我啊，唔好意思啊，我啱啱交咗租，我朝早咧啊帮人睇报纸，当佢又未俾我咁。 得，入嚟先讲，唔好意思啊，我啱啱。兑咗两罐啤酒，啲嗡嗡地啊！ 唔使啦，我只系想帮你咧，问你借1000蚊，我月尾还翻你得唔得啊？ 睇下咁熟，借乜鬼嘢借？入嚟先啦。我睇下个人包，啱啱嚟，两千蚊你攞去啊，啱唔啱啊？够唔够？两千？ 两千？你 哇！你饮咗酒啊，你好大阵酒味啊， 少少啦，几罐啊。啊，入嚟先啦，费事隔篱嗰啲八婆八卦，又讲我唔知乜嘢。入嚟开门三门三门三门。 你想点啊？ 其实咧，唔好介意，我觉得你好似我以前嘅老婆啊，好靓噶佢。我咧有时想你过嚟陪我倾下偈得唔得？冇嘢噶吓，嗱，真系唔系话嘢，唔系衰嘢，倾下偈啊！我每次咁啊，每次俾2000蚊你当，当我陪下我倾偈啊得。 我唔做呢啲嘢噶。 哎呀，怕乜嘢啊？我都系倾偈啫嘛。你唔食，我仔都要食噶嘛。 唔得噶，我唔可以做呢啲嘢。 3000啦，3000啦， 三千 得唔得啊？三 千。 妈妈，肚饿啊！燕仔肚饿啊！烧嚟未啊？ 你仔叫你啊？ 对唔住。我都系翻过 先。你谂下佢啊喂吓，3000蚊啊吓，倾下偈。喂，我系边位？差馆咩事啊？吓偷嘢？得，我即刻嚟，即刻报息佢。你唔好咁啦！ 对唔住，我又搞到你，对唔住。 得啦，唔使讲呢啲。嗱，呢度咧5000蚊，你袋住佢先。 咩意思啊？我都话我唔要你啲钱咯。 你唔好误会，我唔系。上次我饮咗酒，我乱噏嘢，对唔住啊！大家一场街坊，你有困难我梗系帮啦。袋住佢啦！你唔食个仔都要食。仲有啊，有啲退烧药，好似佢发紧烧，我话你快俾佢食啦。 你点知健仔发烧噶？ 你去超市偷面包同药，我梗系知道有事啦。哎，唔好讲咁多啦。喂，上车上车，的士的士。叔叔 叔叔， 系叔叔嚟啦。买咩啊？咁大包嘅 炭啊！妈妈阵间同我 BBQ 咁开心啊！玩开心啲咯、知唔知啊？吓， 拜拜， 好， 拜拜，叔叔。 哇！又落大雨，落咗成个礼拜。啊，头先佢话 BBQ 点得啊？点啊点啊，冇事啦嘛，而家点啊点啊， 冇事 冇事啦嘛， 健仔咧佢点啊，佢冇事啊嘛， 冇事冇事，医生我观察咗一晚冇事，应该听朝出得远噶啦， 我咪真系好冇用啊， 冇咁啦，你好叻噶啦，起码你个仔陪你，喂我真系好少讲俾你听我啲嘢，我讲俾你听，你知唔知我只脚啊？工业意外断咗，搵唔到嘢做啦，冇人请，跟住衰赌钱，老婆仔女都输埋，冇啦，乜都冇。我话俾你听啊，嗰日挨晚6:00，我成身输剩几十蚊，一个人喺街行，行下行下，我谂衰嘢，我上咗个唐楼嘅天台，好大风，我当时万念俱灰，我坐咗喺天台嘅围栏。想跳落去啊！你知唔知啊？突然间我被对面大个电视播紧个访问咧，吸引咗，我就喺度睇啦。 个访问系咩嚟噶？ 个记者访问一个香港伤残运动员嘅妈妈。佢个仔攞咗北京奥运金牌，系佢妈妈其中有一个说话令我爬翻落嚟嘅。 佢讲乜嘢啊？ 佢话我仔虽然行得比人慢，不过佢跑得比人快。我同自己讲，我跑得唔快，不过我有信心，我一定唔会行得最慢嗰、那个。阿琼，你听我讲，为咗你自己同埋你个仔，我哋一齐行落去啦，好唔好？ 好，龙哥，多谢你带我行出嚟， 我唔知道前面条路好唔好行。不过为咗健仔，我会努力咁行落去。 斗志却抑止，谁人定我去滑流，令我心中的宇宙只想靠两手向理想挥走。问居天几高，心中只比天更高，只信打不死的心态。 小强编剧用呢个古仔鼓励所有身在困境嘅朋友们，希望继续努力，好嘛？ 好感动啊，妈妈！ 感动啊，妈妈！ 哎呀，妈妈做得 喊晒口， 咦？点解瑞瑞前辈喊到咁震嘅？望埋佢，抹紧眼泪啦，已经。 瑞瑞前辈演啲戏系好入戏嘅， 真系好入戏。 瑞瑞前辈真系好犀利。 唔系，系因为 Brian 弟弟，佢真系做得好。 因为我越做越好啊， 真噶。 佢越做越有啊，唔好话自己啦 ，B B。 当然大佬唔使讲啦。 系啊， 当然剧本唔使讲，马老师啲精彩嘅作品。OK， 多一次多谢大家。听朝十点 又来啦，客家婆又 听日见啦， 拜拜， 停住停啊，拜拜。 世界对话，助自我认同。鼓声敲响起，看似在召集每个世上人，放弃了解是爱，换爱是个美梦。迷阵。